报。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同发展，评估系咪需要发出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同长洲分别录得嘅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8、62同5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02、71同83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48%。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是一节文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同沙堤以南吹烈风，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北纬18.6度、东经116.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9至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汕尾以南吹东北风9至10级，稍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后转非常巨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9至10级，稍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后转非常巨浪。沙堤以南吹北风7至8级，稍后达9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旋风8至9级，初时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7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732点，跌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1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5，日元148.77，瑞士法郎1.002，加元1.362，人民币7.304，英镑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989，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33.13美元，卖出163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六点十分嘅时间啦，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9%，相当干燥、啊。三号强风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都系生效嘅，今日都已经嚟到11月1号。农历嘅10月初8啦，吓咁啊，11月1号，时间真系好快，咁啊，今年2022年咧都已经真系倒数紧啦，咁啊，仲有2个月嘅时间，今年有啲咩活动啊、计划啊未搞掂嘅，咁啊都要咋咋谂下办法啦，咁啊之前就可以咪咪摸摸，咁啊好似考试咁样，临急抱佛脚都要噶啦，啊而家咧就要快啲加把劲。鞭多自己两下，鞭多两鞭，令到自己嗰个步伐快翻少少啦。23度嘅气温啊，咁啊，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啦，喺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嗰度咧陪住各位听众噶噃。咁我哋一齐起身，一齐做好今天嘅事情。 晨光每日一格。 要将啲事情做好嘅话咧，其实啊本身就唔系话件事会自己搞掂嘅，不如试下由自己做起啊！点样由自己做起呢？嗱，开始咧变好嘅迹象，其实都可以揾到啲端倪噶噃。一个人啊，当佢更加咧就希望自己进步嘅时候，你会发现有以下嘅特质可能会有轻微嘅变化。第一啊，开始注重自己嘅外表，因为可能要对人对多咗啦。另外就是主动学习，希望藉住学习可以提升自己。跟住一啲好嘅好重要啦，就是会多咗关心身边嘅朋友啊，因为你发觉原来一个人嘅力量系细嘅，你关心人唔系为咗利用人，而系你明白到守望相助先至系王牌嘅自胜之道。你好多嘅事情想完成嘅时候，你亦都会发觉健康系好重要，亦都会在乎自己身体嘅健康。成日都话到我哋每一个人有 IQ 又要有咩 EQ 咧，即系情商指数，佢能够好好地控制自己嘅情绪，其实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啊，数咗5点之后，必杀嘅最后一点王牌咧，就系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呢个信心系因为你建基于自己嘅外表，呢个信心系因为你主动肯学习关心人，呢个信心系因为你有强健嘅身体体魄。你有信心可以做好自己的体力啊，可以应付更加高难度的挑战，同埋你有信心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一个人由外至内，又由内至到外，都已经变得更加美丽，所以这个人机会成功的机会亦都会大增。早上的时候，我希望听紧收音机每一位听众亦都是向好的方面咧变进紧噶。记住头先嘅六大元素：外表啦、学习啦、关心人、控制自己嘅情绪，仲有紧张自己嘅身体嗰个健康程度，然后你就对自己充满信心，好好地做。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七分嘅时间，继续晨光第一线。出面二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9%，三号强风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朝早嘅时候都系生效。教育局咧亦都表示啊，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咧就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咧系停课嘅，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好啦，咁啊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揭下揭。原来环保署咧喺前两日嘅时间展开为期一个18个月嘅公共屋邨厨余收集试验计划噶。咁啊，首阶段咧涉及香港仔嘅石排湾村、牛头角嘅彩德村、将军澳尚德村、坚尼地城嘅观龙楼，以及咧就系柴湾嘅连翠村，总共30座嘅公共屋邨楼宇噶。今日乜嘢嚟嘅咧？咁样好啦，环保署咧就表示啊。这个试验计划采用就是具有防止就是满泻以及就除味装置的智能回收桶去到收集这些厨余的。亦都就会加强宣传和教育配合一个叫做绿绿赏电子积分计划提供就诱因鼓励居民就参与。短期的目标就是2023-24年度将这个试验计划扩展至到合共100座的公共屋邨楼宇。希望咧又可以涉及到150,000名嘅居民啊！收集到嘅厨余咧就会运到去边度咧？就系 O Park One 嗰度处理噶，咁啊将佢哋咧就转化为能源以及咧就堆肥噶。政府咧会吸取更加多叫做厨余收集嘅经验，咁啊以制定一套咧就切实可行。而且咧就符合成本效益可持续嘅方案，妥善收集呢啲嘅家居嘅厨余吓，并且咧就逐步扩展至到全港嘅公共屋邨。你嘅厨余而家咧可能都系就咁抌咗去嘅，咁啊当然啦，厨余咧就可能仲有一阵怪味啊、臭味，大家就冇人中意咧，就好好地处理佢嘅。咁但系如果能够咧就将佢转化为能嘅话，咁啊未尝系一件好事。即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咁我哋都应该咧就多多支持嘅。所有有关于环保嘅事情咧，都应该谂下自己有啲咩方法咧，就可以帮忙一下啊，去到咧就做一做，做好件事佢。 就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新世纪没固有， 我要引领的个性，我要致敬的索性，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跳进每个宇宙。那块吸九层，随时转换，万星以神。跳进越界继续建设，咬咬行，名取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觉醒， 去向不定，那次可否？便为此纠正你自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万万不倒，在脑都两脑。我要试试很酷，我要意志很酷，跳跳跳舞跳到变意志，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蛋挑衅，薯仔天神。 盡快各自注射。今飛雲如光反彈，時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冷面地，不用壓抑，不用拘束我反應，想像過的想像某個我剛剛陪伴我角色，跨星宿轉氣候解我咒，伴我走跨宇宙千挽救。 我哋今日嚟練金覺得幾開心， 等搵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呼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输至坏动至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呼错鞋，咪介怀既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放心 人 提起精神重新出阵， 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三分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朝早啊，六点钟开始咧，白拳道小白咧就会喺晨光第一线时段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啦。一首嘅作品啊，咁啊嚟自咧就系 Ben Chiu 嘅《我在每个宇宙都》。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之前咧就同大家讲过啦，梳打粉啊，咁啊乱咁洗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会整翻某一啲嘅嘢嘅，例如一啲譬如系木制嘅餐具啊，甚至乎大理石啊、云石啊、镀金嘅餐具啊、铝质锅等等啊。咁但系梳打粉的而且确咧又有好多咧系可以做到嘅事情嘅。其实除此之外啊，我哋亦都可以咧就系、是、用其他嘅东西一样可以咧就系、是、做得好噶、哦。例如咧，所謂其他東西係咩咧？萬年積嘅有陣時咧，都真係又要用翻佢嘅。特別咧喺而家年尾嘅時間啦，大家嘅嗰啲鍋啊，都已經用咗成年，可能堆積咗咧就好多陳年嘅污跡啊。不鏽鋼鍋以及一啲嘅煲啊，係屋企入邊咧經常都會用嘅廚具嚟嘅，傳嘢速度快，亦都係好容易打理。或者淥個面嘅時候啦，都可以咧就係靠佢。不過唔小心有陣時都冇睇火咧，就卜咁又搞到佢咧，即係好似黑曬咁一嚿炭咁樣，唔靚仔。想整翻靚佢嘅話咧，其實啊都係可以輕而易舉嘅啫。即使咧就係漆黑嘅一啲面啊，亦都經過清潔之後一樣可以立立靚。好簡單嘅啫，其實呢類型嘅不鏽鋼清潔咧，可以用白醋加上咧就鹽啊，白醋啦、鹽啦、紙巾啊，咁啊分佢嗰個量咧就係點咧？三羹嘅醋，一羹嘅鹽，其實都一樣可以噶啦。跟住咧，你就攞埋嗰啲廚房紙啦，咁啊浸住咗嗰個廚房紙，然後戴上手套啦，白醋啊驚整花你隻手嘛。跟住咧就可以咧就均匀咁样搽满呢一个镬先，跟住咧就可以咧喺个污渍上面撒上盐，再冚上咧就系嗰个厨房纸，咪腌一腌佢，哇！腌完一轮之后咧，最少放一个钟啊吓，咁啊如果你好嘅话咧，可以放譬如隔夜，咁啊更加好啦。第一抹嘅时候，你发觉哎呀，以为买咗新嘢，唔系，原来都系旧嘅，不过你散得靓啫，不妨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唔错唔错。 内心女人同样长不大，暗中也想谋棍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所摆，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更无可规划，结束 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愈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之难。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手。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重新视角会更宽广，安居太忙，分居更忙，空虚那时消不免，藏一些感觉，但记得 六点半将嘅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卫兰一首嘅歌曲叫做《我的视角》啊！而家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朝早白元浩晨光第一线追流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验证生效，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表示，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社署勸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幼兒中心、提供課餘託管服務的中心、長者服務中心或包括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綜合職業訓練中心和只能中心在內的日間康復服務單位，但各中心在其正常的辦公時間裡面仍會繼續開放給有需要人士。市民如果有需要送子女或家人到中心或服務單位，可以先和中心或服務單位聯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中国太空站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后，在凌晨4:27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历时大约13小时。之后将按计划实施梦天实验舱转位，梦天实验舱将同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形成太空站 T 字基本构型组合体。俄罗斯向乌克兰的军事和能源设施发动新一轮的导弹攻势，俄方表示所有指定目标都被击中，乌方表示俄军导弹和无人机击中10个地区，多处电力的设施受损。基辅市长表示40%地方没有食水供应，27万户断电，经抢修后局部恢复供电。另外，俄罗斯不满乌克兰袭击黑海的俄军舰队，決定暫停執行黑海公物出口協議，但不是退出，

早晨啊，各位听众，6:37啊，咁啊，继续三号强风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嘅。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23度嘅气温啊，咁啊，朝头早都发觉咧几大风啊，唔知道大风嘅时候咧有冇啲呼呼声啊，嘈醒啊钟哥咧？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点啊？啲大风度有冇嘈醒到你啊？ 点解大风会呼呼声先？ 呼呼声，因为咧啲风咧吹嗰啲大厦啊，吹嗰啲树咧，产生呢啲嘅声音，有阵时都几嘈啊，嗬。 啊，咁但系咧，即系呢啲好禅啊，咁样讲。 嗯， 其实啲风声系你自己凝住嘅啫。 吓， 你只要觉得佢唔系呼呼声。佢就唔系呼呼声噶啦。 哦，所 以晚瞓觉咧，即系老师要同自己讲住呢句说话。只要啲风唔系呼呼声咧，你就可以瞓噶啦。 哦，似乎你成晚都喺度谂住呢一句说话。 系啊，因为成晚都呼呼声。 系啊， 你唔谂，咁点瞓得着？ 真系阴功啊！咁我嗱，而家就三号强风信号啦。其实咧喺寻日晏昼都仲未有悬挂呢个三号，都仲系一号嘅时候咧、我自己都觉得啲风都几大嘅，其实 系啊，都系大风嘅。但系咧，你有冇留意冇落雨先？ 系啊，未落雨啊， 未落雨啊嘛， 系啊。 所以咧，成日话嗰句说话系啊，未雨绸缪，即系未落雨，你要谂定计啊。 系啊， 咁而家原来未落雨，咁你应该谂定啲落雨嘅计啊嘛，即系以防佢落雨啊。 系啊，系啊。 有几多人会做啊？ 都 有几多人会真系会做一啲防雨嘅措施咧？即系譬如话，哦，原来你住喺低洼地方，比较容易水浸嘅，你会唔会做定一啲措施？嗱，当然会有人做嘅，但系会唔会个个都做咧？又未必、啊。几时会做咧？真系落雨嘅时候做咯。 系啊，即系好彩有天文台。天文台大声嗌嗰啲咩低洼地区嗰啲要预防水浸啊！嗱，咁啲居民听到咧，咁啊会自动播啦，到时 系啊，但系几时啊？天文台嗌都未喐住嘅， 吓， 真系行出门口，喂，见到有雨落啦，感受到你先至会去做咯。 啊，真系叫水浸眼眉先至做啊！ 系咯，所以又未知去到水浸眼眉嘅，水浸脚会做啦， 唔使眼眉，脚眼都已经大件事， 脚眼应该做啦。咁但系咧。未雨绸缪，原来真系冇人会做咯。 哦， 因为未雨啊嘛。 吓， 咁所以何来绸缪咧？ 哦，未雨 呢句说话系又系好似有啲讲完之后，大家就等于冇讲，因为唔会做。 但未雨绸缪咧，呢个即系叫中国人嘅哲学之一咧。我觉得通常都系用喺金钱管理上咧。哦，我又觉得又多咗人好似未雨绸缪，真系。 这个又是另一个大问题的。是的，这个又真的未雨绸缪。 是 的。那我们不断储钱储钱储钱嘛。那储钱几时用啊？ 不用咯。 问题。 你有没有发觉大部分人都是不用咯。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一来就不用钱啦。二来就即是我妈经常讲那句。第时要用钱的时候呢你就没钱用的啦。 是啊是啊是啊。 首先几样东西。第二时啊嘛， 系啊， 要用钱啊嘛。 第二时系几时啊？ 第二时即系几时咧？你永远都有第二时噶嘛。你今日嘅第二时当你系听日，咁听日嘅第二时咪后日咯。咁后日嘅第二时就系大后日啦。咁、 啊、 永远都有第二时嘅。咁啊，几时要用要用钱嘅时候？咁我而家要用钱、啊， 系咯、 啊。咁但系而家要用钱，你唔用得钱、啊，点解？因为第二时先用啊嘛。 而家就系寻日嘅第二时咯。 但是你未是第二时。 即是同返阿妈讲喂阿妈而家是寻日嘅第二时㗎啦攞出嚟呢钱。 是阿妈就係同你讲唔係咁咪讲嘅听佢就会讲嘅听日嘅第二时。 啊、 你讲嘅唔係寻日嘅第二时即係今日啦即係而家啦。咁、 啊、 等听日第二时要用钱你先至好用。咁、 啊、 即係又系唔用得喎、 啊。係啊。 咁所以我哋搵钱其实就系永远摆咗喺将来。 嗯。 咁将来系几时咧？你又唔知咧。咁然之后想用钱嘅时候，你又唔敢用、啊。点解？因为你唔系第时想用钱嘅时候先要用钱啊嘛。咁啊，即系永远搵钱咧，就系摆咗喺将来。 系。 咁而家我哋做紧咩嘢咧？ 明明生活都已经都辛苦噶啦，啲钱仲要留翻，谂住第日仲辛苦嘅时候先攞出嚟用，结果就不断喺度挨紧嗰啲辛苦嘅时间。 但系就系你而家辛苦咩？你成日喺度辛苦。而家未系辛苦噶，你 你将来仲辛苦， 放过我啦，钟哥。 咁究竟几时先系用得啲钱咧？ 而家已经系第时啦， 而家已经系第时， 及时行乐噶，我哋要。 所以呢个问题咧，系缠绕唔系一阵，唔系缠绕我哋而家呢一刻噶，系缠绕我哋一世嘅。 系啊。 所以我永远解释唔到，亦都解决唔到呢个疑难啊！即系第二时要用钱嘅时候，你就用啦。咁、 啊、 你永远都解决唔到呢一个嘅。 哦， 咁所以咧，去到尾咧就系、是、一啲人咧就永远活喺将来， 嗯， 冇咗而家咯。 嗯， 另一啲人咧参透咗之后咧就享受现在。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佢哋就冇咗将来啦。 外国人会唔会呢种心态？其实而家好多年轻人都多咗呢个心态，食咗先啦，玩咗先啦，嗰啲第时嘅第时先算啦，会多咗啲心态。 有啲唔同嘅嗱，即、啊、系当然咧，你话外国有好多朋友系活在当下啊，佢谂法咁啊，当然系唔同咧。将来嘅事，将来先算。 嗯， 咁但系你话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嘅下一代，其实谂嘅嘢系真系我都冇办法理解嘅。我又唔讲话全部啊，但系好多时因为佢哋父母嗰一辈，为佢哋嘅子女留下咗个将来咧、嗯，已经 留低咗个第时俾佢哋啊嘛。 系啊，譬如有层楼啦，有啲生活上嘅开支留低咗俾佢哋啦。 嗯， 咁变咗佢哋嘅将来就真系唔知系一个乜嘢嘅将来。唔好话我哋，可能佢哋自己都唔知嘅。 嗯。 咁可能佢哋就会谂其他嘢啦。咁呢个又系同我哋嗰辈成长系嘅睇法唔同。 系啊，概念唔同啊，呢个 概念唔同咗啊嘛。咁、 嗯、 所以咧，嗱，你谂住留俾系小白、小小白同啊小小小白嘅嘢咧，唔好俾佢哋。 冇啊，冇，我冇留啊。 系啊， 冇留。 将佢请咗俾我哋，即系请我哋食嘢。 系啊， 即系我哋呢一辈食嘢。 系啦、啊。 啊！佢哋由佢哋啦， 系啊， 咁就咁啦。 我都冇嘢留俾佢哋添啊， 留低系一份祝福，希望你生生性性咁样， 留低一份心意俾佢哋。 翻嚟再讲， 好啦，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有阵时都会喺度谂咧，喺呢个平衡空间入边，会唔会另一个我，同我而家嘅做法完全不一样，会留得好多心意咧？嗬。 天一光，当你在无方。走得当匆忙，闲来请讲一声近况，这解释请继续安放彼此的相傍，无事不准偷看，流连于街中，你话过在两边平白才好。从一贯闪望，就算遗下我，记得终会再碰。平衡线上，曾仿佛失散的对象，行下去也有同样的方向。 纷争的狂唱。 张明志叫做余宗尧的一首歌叫做平衡线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吹强风程度的偏北风，咁啊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以及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徘徊在大概24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到大概19度左右啦。咁啊，展望明日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可有大浪以及涌浪，天气较凉噶。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9%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中级度嘅水平，三个强风信号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嚟到早上嘅6:48啦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阿李淑萍咪咪喺度。早晨咪咪， 早晨小白， 你好啊。哇，而家咧天气咧都经常都干燥喎、啊，咁我咧自己都好中意饮水嘅，咁、我成日听啲老人家讲就喂饮水啊，梗系饮暖水啦。咁但系唔知道即系作为营养师啊，咪咪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饮暖水啦，系咪真系好啲啦？定还是喺饮水会唔会有啲适当嘅时机？甚至乎在我进食了某些食物或者之前定是之后飲水又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忙，我知道飲水都有很多学问的，是吗咪咪？ 是的是的、即是其实怎样飲水飲什么温度的水呢都是没有一定的，要看回即个别的情况和室内的气温、等等而去作一个调整。 嗯，那如果飲水的温度没有分别、有没有飲水在什么的时间上面呢、会比较上有利我们呢？ 飲水的時間其實如果我們一般是沒有運動的人士來講的，那一日來講我們基本上成日都講話有8杯的流質飲品啦，那、但是即可能會因應翻個體 size 呢都會有分多與少的、但以翻8杯來 作準的話呢，那我們都希望是即平分一點去飲，就不要說咦我上午飲了6杯，那我夜晚就飲2杯啦，那、都是即自己去看翻，譬如進食的早餐時啊，或者是有午餐啊晚餐這些的話，那都在飯後一定要喝回足夠的水分啦、因為都是即吃完東西口會乾啦，同埋亦都有即調味品啊等等這些，那我們都應該要喝回啲水去調整翻個身體嘅水分平衡啊，或者排泄即係過多嘅鹽分咁，咁呢 part 好重要嘅。咁所以其實淨係咁樣嘅話，應該飯後都至少有3杯嘅啦。 哦，咁樣㗎，原來 係啦。咁跟住之後，其實亦都係喺中間啲時段，我哋都要去提醒自己要飲下水啦。 嗯， 係啦。咁但係就唔使話一次過我一定要飲好多，因為我知道有啲人就話：哎呀，我都唔知幾時可以飲到啦。咁我就一次過飲1公升啦。咁又唔需要嘅，係啦。系啦， 饮完都呕 啊！但系有啲人真系习惯咗佢得嘅， 系啊， 咁系啊，系啊，真系噶，系啊，咁、所以咧，我哋要去睇就系、即系唔好唔好令到我哋有口干嘅感觉，其实已经要去饮水，有口干其实已经几渴下噶啦。 嗯，但系咁，咪咪朝头早咧，好多人中意食完早餐嘅时候咧，可能饮翻杯咖啡啦。茶啦，或者其他一啲嘅健康飲品啦，咁中午或者飲完我哋去食點心，即係飲茶嘅時候咧，又一路飲住啲茶嘅，咁中國人話去油啊咁樣。好啦，晚餐咧，咁我哋食飯啊，好中意煲湯或者滾湯嘅，其實全部咧我見到都係有一啲嘅飲品喺度嘅，但都唔係水。及飲水或者同埋誒飲呢一啲嘅健康飲品啊，朝頭早嘅茶啊、咖啡啊，跟住中午嘅飲茶，跟住又飲譬如普洱香片，到夜晚飲湯，我咪飲咗呢啲之後咧，我唔使飲水嘅咧。 啊，咁又唔得噶噃，因為其實水有咩好嘅咧？水係我哋人體最需要嘅一樣清純嘅嘢嚟嘅，即係你話飲湯，其實入面亦都有脂肪啊、有糖 啊，甚至乎有鹽分。咁對於我哋身體嚟講嘅，譬如我哋飲水係愛嚟去咗我哋身體啲污糟物啊、雜質咁樣嘅。咁、如果我哋飲嘅嘢大部分都係已經有味道啊，或者唔係一個咁清純嘅一啲，即係話冇咁多其他嘅。脂肪啊、糖啊等等呢啲嘅，咁其實就變相我哋身體嗰個嘅排即係垃圾啊，或者可能對我哋嘅新陳代謝啊，或者降温嘅話咧，都其實有唔同嘅效果嘅。 哦，我就咁飲 純 茶咁樣，純茶咁都冇咁唔好㗎咁樣。 因为点解呢，始终茶是有咖啡因的。 是 啦，咁所以即有啲人话我青茶同埋即係一啲嘅白茶，咁咪少啲咖啡因囉，咁咁係可以飲嘅。咁但係即係我哋讲緊一日可能以标准话八杯嘅飲品当中，都希望保持住一半或者以上係清水，咁其余时间就飲呢啲嘅飲品，咁就会配合得好啲多囉。唔係唔可以飲，而係即係要分清楚水係一个最即係冇咁多啲味道啊，或者冇咁多雜質嘅一啲嘅飲品，咁对我哋身体嚟讲係去最好爱嚟清洗啊，帮助身体嘅维持翻一个良好嘅机能运作嘅一个流质饮品系好重要嘅。 嗯，咁有冇话饭前食紧饭定系饭后饮水个时机会比较适当咧？ 饭前嘅话咧，咁其实就唔好饮大量嘅，咁特别有啲系可能讲紧个胃系好细嘅，咁因为咧有好多会饮咗汤，咁就会变咗饱咗厥，咁所以就到正餐真系食要淀粉质啊、肉类啊、蔬菜，佢嘅空间细咗，咁就变相佢真真正正食好有营养嘅嘢咧会缩小咗，咁喺个营养上嚟讲都可能一个失去平衡嘅，除非有啲听落去话，咦正餐可以食少咗，咁我快啲去饮啲嘢先啦。咁嗰啲就可能系一啲体重问题嘅人啦。 系 啦，系啦。但系正常我哋即系真系唔好饮饱晒个肚先嚟去食嘢。系啦，一系就早少少饮个汤，唞阵，咁跟住先去食正餐嘅话，咁其实系对个胃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咦，嗰个系我嚟嘅，即系谂住系啊，即系饮咗啲嘢先，一阵间正餐嗰啲，哇，见到一阵间又烧腩肉又剩，我都系饮定杯水或者饮多啖汤稳阵啲先，咁唔系招标。 系呢个系可能某阵时嘅饮食嘅策略啦，但系即系正常嚟讲嘅，都希望即系适量啦，湿下口啊，饮啲嘅，咁就去食正餐都可以。但系如果你话好似有啲小朋友啊，咁佢哋真系食正餐食得好少嘅，咁有啲父母就觉得啊，饮啲汤水都好，咁我反而会教佢哋真系俾小朋友真真食正正食咗佢哋正餐嘅有营养嘅食物。如果佢哋再有胃口嘅话，就餐后先饮嘢啦，咁就会比较恰当啦。 嗯，听晨光都有很多不同年龄层面，有些可能年轻人，他们都喜欢打波这样的。有没有说其实打波的过程里面是不是真的说叫做叫暂停才去饮水，还是其实不一定打波的，其他运动上面有一个搵水饮水的适当时机又是怎样呢？ 咁要睇下使唔使比賽啦，即係如果你比賽嘅話，就真係可以隨時停，我要飲水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大家練習嘅時候，發現自己出好多汗，或者真係覺得哇，我有啲覺得攰啊，個人點解好似有少少脫水感覺啊，或者個口好乾嘅，其實嗰陣時真係即刻快快脆脆要去飲水啦。係啦，咁仲有其實如果運動嘅人士，應該要喺運動前都飲翻足夠嘅水分先，因為會流汗，咁同埋特別如果天氣係好熱或者好凍嘅話，都係好乾嘅，咁所以都係嗰個補水要做得好啦。咁而另外嘅就話，即係真係如果我想補水補得好嘅話，咁我哋都有指引，如果你係一個連貫性嘅運動，係會多過90分鐘嘅話，其實一路路再落嚟打後嘅時間，你其實可以用能量飲品㗎啦，就係嗰啲 sport drinks， 因為佢入面有一個好即係温和嘅鹽分啦，亦都有啲糖分去愛補充體力同埋預防，即係再去減低水分流失缺水嘅情況，係啦。咁所以都係唔同嘅時候，其實飲水之後都係可以揀一啲合適嘅飲品去協助嘅，係啦。咁所以運動都係好重要。咁講多一個，即係頭先有講過話個温度，咁就要去睇翻。如果真係好熱嘅話，就唔好話咦老人家講話暖水好喎，做運動飲翻啲暖水，因為咁樣可能令到個身體降温唔到咧，會中暑，係啦。咁所以暖嘅熱嘅天氣就應該要飲翻啲偏涼啲、凍啲嘅飲品啦。咁但如果冬天嘅話，就可以真係可能有少少嘅微暖暖水，咁等個身體個體温都唔好變得太過冷，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 嗯，坊間咧有好多叫能量飲品啦，有部分咧佢哋都會主打就話我哋係 100% 嘅呢個天然椰水嚟嘅。咁其實呢一類係咪佢哋就話啦，宣傳一定話可以補充到能量飲品俾你嘅一啲嘅所需嘅能量啊，即係講到係你啲血都係就係嗰啲椰水咁樣。其實飲呢啲椰水天然嘅，咁係咪比起水更加能夠幫一啲做運動嘅朋友 cover 到咧？ 嗱，咁要執翻一樣嘢先，能量飲品同運動飲品兩回事嚟嘅。 嗯， 能量飲品呢就係、是、通常係愛嚟提升能量精神嘅，咁好多時有咖啡因喺入面嘅，係、 哦、 啦，而運動飲品就冇嘅，大部分都係啦，咁就主要係補糖補一啲電解質嘅，咁、而椰子水即係椰青水啦，咁、都係有係話列入為一啲嘅運動飲品俾一啲人去平衡一下啲礦物質啊咁，咁確實佢有嘅，咁、但係佢如果你話從一啲嘅現時啲運動飲品嚟講咧，佢又未可能達到去運動飲品嘅標準，因為去到有運動飲品嘅話咧，佢通常佢嘅糖分電解質會搣到一個嘅基本需要去 support 嗰啲運動員噶，係、啦，咁所以要去睇翻究竟你係一個好即係 casual 嘅一個運動人啦，即係我會都得閒同朋友打下波嘅，咁、可能你椰青水入面嘅糖分啊，入面嘅電解質都幫到，但如果你一個真係我要去比賽或者我一個好專業嘅運動員，咁就應該要選擇翻係真係寫明係運動飲品嗰啲去揀咯，係啦。 係咁遲啲喺運動飲品或者能量飲品咧，又可以再問下Mimi多啲啦。不過咧、今日都用咗好多時間啦，咁想問再問多一個問題啫。成日話朝頭早起身飲一啖暖水咁樣，咁如果從營養師嘅角度咁飲一啖暖水對身體嗰個營養吸收啊或者個負擔啊各樣嘢，其實係咪真係都係好事嚟嘅咧？ 飲一啖咋，飲多啲啦，係啦。其實一起身咧，其實個人都係乾嘅，咁所以咧係可以即係飲翻杯暖水。咁其實對嗰個腸臟蠕動都係好事。有啲飲咗杯暖水嘅話，其實都幫助佢朝頭早去廁所同埋即係嗰個大解方面都係一個好嘅，係啊。咁所以都建議嘅，冇問題嘅，係啊。 哦，咁大家係啦，朝頭早起身啊，如果而家聽緊嘅時候咧，就即刻聽阿 Mimi 講飲翻杯暖水先。咁大家腸道咧就可以。方便好多，舒服好多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我下个星期再讲，拜拜，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是不是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2、62和5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87、69和77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听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49%。三号强风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苏动音乐，苏动希同，唔该一支梳打水。 最开初嘅时候咧，我就系好想嗰种好日系 band 仔用呢啲 string， 但系系用得佢好快。设计嘅时候，我已经同威斯讲，我好想要超级多支吉他嘅，即系麻烦你录 N 条 track 咁样啦，去铺排一个好似你饮梳打水佢系咁锯，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嘅感觉。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分神。 苏动音乐。 我是大晒鬼，等我来教下大家怎做真正的食食 KOL 啦，是真食个食，记住食物断离舍，断住对食物有过多的欲望，食得晒先好嗌离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 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的厨余会在 OPEC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舍，即食米沙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二手头条咧就聚焦呢个世界技能大赛噶，广东技工咧表现出色，勇夺五金啊！咁佢哋用呢个精湛技术咧，令人生生辉，亦都为祖国争光。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其实我都坐过五次监，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雷子健。 访问节目，全部嘅朋友咧都系经历过坐监。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好想透过呢个节目咧去陪一啲嘅囚友度过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七点零八分啦，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我哋先都睇一睇啦。三号强风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咁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咧就系50%嘅一个早上嚟嘅。咁天气咧都系有啲唔稳定啊。咁教育局亦都表示啊，由于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咧就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咧系停课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另外都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噶。咁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嘅时间7:09啊，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咧，哎呀，做咩笑得咁开心呢 ？Didi， 早晨啊，小白，因为我今朝早见到一个灿烂笑容嘅小白啦。 哎呀，咁就好啦，你嘅笑容都一样相当美丽啊。 梗系啦，我见到你咁，我梗系回应翻你笑啦，梗系正常嘅。但系今朝都好多交通意，唔系交通意外，今朝有一宗交通意外同埋好多道路事故，同大家讲下。 哎呀，唔知同呢个即系大风有冇关系啦？ 真系好大风啊！讲开大风咧，岔开少少讲，哇，琴晚成。晚都冇瞓啊！屋企啲風啊，哇，好似爆號風球咁， 呼呼聲。我頭先咧都即係六點幾嘅時間咧，即係打電話俾阿梁榮忠阿忠哥嘅時候咧，咁我都係有同佢講咧話，尋日。未仲嗱，而家就三号强风信号啦。寻日都仲系一号嘅时候咧，我发觉啲风咧，我都几大喎。 系佢唔知系咪夹埋呢个季候强烈季候风信号，哇！所以大到好得人惊。 所以咧，即系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 吓。行街嗰时都小心啲。 我哋先睇睇个交通先。 天气都有翻咩？哦，讲完我感受啦。咁我同大家讲下啦。今朝早收到宗交通意外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噶。咁啊，稍后可能会比较挤塞噶。咁希望快啲清理好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嘅。咁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接近果栏。咁同大家讲下咧啲紧急个道路工程需要封路嘅，油塘嘅高超道咁去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14号 H33214 42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嘅咧，就要改道行驶啦。而大围嘅车公庙啊，都系有急收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嘅第一、二线封闭。咁青山公路都系有工程进行啦。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 A 变电站快线咧就封闭。喺新界啦，屯门嘅乡事会路有急收啦。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头先讲到强风啦，咁强风当然影响到咧就系青屿干线啦、汀九桥啦、昂船洲大桥、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同埋港珠澳大桥香港嘅连接路，车速限制啊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噶。咁啊，你知啦，风大浪大啦，咁又讲下船咯。富裕小轮啦，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咧就已经暂停服务嘅，咁大家真系要留意啊。 系啊，强风底下咧，可能都多咗啲，譬如船上边嘅一啲嘅叫做行程咧，咁啊都有机会啊受到影响噶。咁如果系离岛嘅居民咧，都要密切留意住。不过佢哋都应该好有经验噶啦。 嗯，当然啦，即系惯咗噶啦呢啲嗬，大风啊、大雨咁样。咁啊，今朝早咧讲下啲开心嘢，小白。 好啊。 啊，你知啦，而家咧就放宽咗去旅行，好多人都去旅行。 系啊。 但系运输署咧就叫我哋提醒市民乜嘢啊？申請呢個國際駕駛嘅許可證咧，真係預翻啲時間，因為多人申請啊，原來。 誒，有啲咁嘅事。 係啦，咁我睇翻運輸署嘅網頁咧，佢就叫我哋咧提醒呢個市民啦，我哋嘅責任。 嗯。 就係咧，由於近日咧去翻呢個牌照簿咧申請國際駕駛嘅許可證人數顯著增加。 哎呀！ 咁所以咧，登記預約櫃位嘅服務咧就需求咧都係當然有上升啦。 咁、 為咗避免輪候櫃位服務時間過長或者延誤咧，即係你唔好大安旨意，哇！以為好快脆，你申請個國際車牌就有，咁、你預翻多少時間？因為书署话咧，近排真系多人申请嘅，所以请市民尽早咧，有三个方法啦，一系就邮寄，一系就摆头摆喺啲投递箱，一系就网上预约服务申请，咁详情都可以打去1823查询嘅，咁好啦，如果申请资料齐嘅，你听住啊，申请资料齐噶嘛，申请嘢噶咪，咁运输署收到申请之后咧，一般咧就会喺10个工作天咧就会成功申请国际驾驶许可证，就会挂号信咧寄翻俾你嘅。 咦，咁其实 大约十日啦吓， 网上边申请真系好方便啦、 啊。网上预约可能预 约 去申请系啊方便，而家你知啦，全部电子世界嘛。但系都有啲人咧依然系邮寄，听我咁讲咧好好笑啊！原来咧运输署话咧。有啲人郵寄咧，叫人哋唔好寄現金，因為寄現金 係 唔得噶。你知唔知郵寄一定要寄支票？ 係啊。 嗱，運輸署就話啦，唔該大家申請國際駕駛許可證費用咧就80蚊，80蚊嘅。咁、如果係郵寄或者係以投遞箱遞交申請嘅申請人咧，唔該你哋咧就俾支票或者係銀行嘅本票。 係。 請勿寄呢個現款俾我哋。 係係。 就提一提大家啦。 咁呢個緊要啦、我自己咧，其實前上個星期啊，上個星期咧尾嘅時間，我都去咗運輸署一次。 哦、去續牌？ 係啊，續牌。我係冇乜特別去，真係續牌嘅啫。因為架車個行車證咧就到期。 我以為你買嗰架靚車嘛又。 唔會啦，即係環保啊。咁雖然即係 哦係環保嘅， 即係盡量 keep 到都 keep 啦。 家庭車就算啦， 係咯，咁又唔係話特別靚嘅。咁但係咧、我自己就一去到嘅時候咧，我開頭我真係驚一驚。一望入去嘅时候，哇！ 好多人啊， 好多人、啊。跟住我咧就问翻啲工作人员啦，我系续领呢个普通车嗰啲行车证嘅啫。跟住佢就同我讲啦，你喺呢个5、6号窗嗰度咧就排队啦咁样。我望佢5号窗、6号窗，我出嚟以为佢指错咗，冇人啊。 咦，原来真系好少人去续牌，即系好多人全部去申请国际驾驶。 冇错啦，即系而家 Didi 一讲嘅时候咧，我就因为一入去，哇，嗰条龙咧排到出离开咗呢个运输署添啊，排到后边啊、后街啊。 唔怪运输署提醒我哋啦。 系啊，跟住我又睇翻咧，即系续领行车证嗰啲，可能因为而家好多人都网上已经即系处理咗，咁我又衰嘅，我呢次真系问咗少少，所以自己就亲身去啦。唔系咁其实网上咧，即系如果搞到啊，仲方便，我唔需要用更加多嘅时间去到处理。即系呢个系我问题啦，咁但系我一去到嘅时候，我真系睇到，哇！我真系等咗一阵间咧，运输署已经帮我整好咗我嗰个牌照，即系俾埋钱啊，攞埋，跟住就已经可以走人。我都仲见到另外嗰条队咧就排队排到相当之长啊！ 哇， 系啊，所以即系今次呢个 Didi 呢个呼吁啱啊！即系如果要去旅行啊，续领呢就唔系续领，即系申请呢个国际牌照嘅朋友要特别留意住啊！ 系啦，小白你好熟日本啦、啊，真系去到日本咧、啊，你自驾游真系好开心啊！你 知揸車嗰啲朋友好有禮貌啦，啲日本人同埋啲路都闊啦，就周圍有車泊啊。 係啊， 所以咧我以前都冇咁向往，而家我去旅行真係好向往自駕遊。 係，不過 我就唔識揸嘅， 睇地方啦。如果你真係去一啲大城市嘅時候咧，即係無論邊個國家都係㗎啦。譬如可能南韓首爾咁，又或者係日本東京大阪。 日本東京真係冇揸過，反而去啲好似沖繩啊嗰啲揸車真係好。 沖繩北海道咁呢啲闊啲嘅，咁啊揸車的確係舒服嘅。去大城市咧， 始終都要揾車泊位。 譬如係泰國曼谷咁樣。 哇，咁又唔得喎！我而家講日本喎，你點解講泰國啊，小白？我中意日本。 哦，都得，但係都有好多人中意泰國㗎嘛。 都唔係有啲技術高嘅人咧，有啲人唔中意坐公共交通工具，可能都會揸。 哦，係啊， 不過又唔，如果唔係咁，點會運輸署話哇？呢排咁多人申請過國際駕駛執照。 啱嘅，啱嘅。咁啊，大家留意住睇下自己去邊個地區啦嚇。 係啦，總之就係做人最緊要開心。 冇錯。开心咧就咩都得噶啦，开心啊！塞车嗰阵时候你都开心啊！ 啊，咁啊系啊，睇你心情啦，仲 睇心情啊， 冇错。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情况问一问啊，欧嗱，三号强风信号啊生效紧，啲风有冇呼呼声咧？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咁啊，出边啲风势系咪好强啊？ 琴晚强啲啊。 哦，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都几夸张下咯，同埋八点零钟夜晚黑落街买外卖食嘅时候咧，即系门口餐厅啊嗰啲食店嗰啲门口嗰啲易拉架咧，咪好多 banner 嗰啲嘢。 哦，系啊， 会全部吹冧晒。 系啊，仲要咧就系你行嗰啲，譬如屋邨嘅位置咧，一地都系衫啊，可能啲人冇谂到咁大风咧，就夹得唔够实啊。哇，啲衫啊、衫裤鞋袜都吹到周围都系。 我朋友昨天都直播话，即系 Halloween 都唔使出去玩啊，因为屋企个天台咧已经够惊吓啦。 系啊，我以为 吹到啲嘢烂晒乱。 我以为你话朋友讲就系话嗰度就出街啲人见到啲发型吹到乱晒 Halloween 添。 唔知道、啊，不过我都系睇社交平台啦，咁大家都开心嘅。咁样同埋我昨天中环三四点收工，跟住都见到啲人即係打扮得好有趣咁樣啦，唔同人咁啊喺蘭桂坊又有，跟住我搭機鐵翻去奧運站，跟住啲人又入去呢、這個即係主題樂園嗰個玩，都琴日都請假喎，見到有啲朋友即係請半日假，可能今日都請㗎啦，你玩足一晚咁先 happy 㗎嘛，呢啲就係年輕同埋青春嘅本錢咯。 啱啊，啱啊。咁啊，打風我哋就要留意住嘅。咁如果你話而家三號強風信號啊，幼稚園就頭先都講過啦，就唔使翻學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翻工翻學嘅話咧，咁啊，似乎個天氣係咪都幾爽咧？ 又唔係喎，今日天色麻麻地㗎嚇，冇、之前嗰啲藍天白雲啊，灰蒙蒙一片啦、啊。咁啊，頭先小白已經講咗大風少少啦。咁啲風一陣陣啊，咁你話唔著件風褸就唔係好搞得掂啦。你話依家等緊車嗰啲學生哥全部著曬長冷長冷衫㗎啦，咁佢哋都係成㗎。你而家都感受到有啲風嘅。 而家聽到啦，而家聽到真係聽到呼呼聲啊！而家 係啦，咁啊唔使好似即係叫電視台咁、我而家咧吹到喺天星網路旁咧，吹到咧有啲喐嘅。我而家都感受到啲風勢唔使嘅。 要扎馬歐，你要扎馬， 就係咁咯。咁希望大家。最紧要平安啊，安全啊，呢、這个最重要。因为有阵时天有不测之风云嘅，啲尤其是啦、啊，即系我自己啦、啊，人大咗系怕死啲嘅、即系温提啦，咁啊，即系唔好企喺树底。你唔知嗰啲树即系吹咗两吹，可能承受到一晚、两晚、第三晚， 会 讲要冧落嚟咁啊，麻烦啦、啊。总之大家平平安安、安全啊，我啊出于。即 系窝 心嘅一 个，明嘅明嘅， 咁啊冇嘢嘅。啊，好啦，详细天 气交翻俾小白讲。唔该晒，哦，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咁啊，吹强风程度嘅偏北风，咁啊，高地间中吹烈风噶，海有大浪以及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徘徊喺大概24度左右，稍后雨势咧亦都较为频密噶，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到大概19度。咁啊，展望明日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咁啊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以及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系颇大嘅，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咧就逐渐减弱噶啦。咁啊，见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0%啊，咁啊，所以都系干燥噶吓。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啦。咁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三号强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吓。咁啊，大家都会噶啦，望住睇下呢个热带气旋啊。咁啊，跟住个情况咧，会去到边？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好多嘅日常生活咧？咁啊，要密切留意住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先听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自在社嘅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讲下啲情绪疏导嘅小 tips。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讲下咧正面嘅批评，点解啊？因为咧上一集咧，我哋已经讲咗一啲咧啊负评啦，即系叫负面嘅批评啦。今集咧好明显系留条尾巴，讲下啲正面嘅批评。点解要咁样讲咧？嗱，话说有阵时候，譬如上司同下属啦，明明有啲批评咧。真系想佢哋改善嘅，真系想佢哋做好嘅，唔知系表达者有问题啊，定还是接收者咧？一听到，喂，你咁样即系嘈我啫，话我啫，我唔中意啊，发晒脾气咁样。咁嗱，呢个咧接收同埋聆听咧 ，give and take 呢个问题咧，喺正面嘅批评咧，其实都真系存在喺当中。周博士，关于呢一方面，请你多讲少少啦，唔该晒。 好多谢阿欧讲得非常之好啊，咁呢个系生活上好重要嘅，无论系工作啦、团队啦、伴侣啦、父母啦、家庭啦，总会有容易有冲突嘅，往往就嚟自我哋唔懂得去俾意见，然后将个意见变成一种攻击批评，或者又唔懂得去接收意见，对方未必有伤害我哋嘅意图。同時我哋呢往往就有好受傷害嘅感受，咁就出事㗎啦。咁、所以我想分兩方面講。第一呢，就係如果想對方收到我哋一個好好嘅回應，用咩技巧咩方法呢，有幾招嘅同大家分享。如果陣間有時間我講埋，當我哋收到我哋覺得負面嘅批評嘅時候，我哋點去接收呢？兩方面都好重要嘅。我先講付出嗰方先。譬如你嘅下屬啦，話你想俾個 feedback， 俾個回應俾你阿媽，俾你老婆，俾你老公。阿仔阿女覺得佢有啲嘢好唔掂嘅，譬如污糟邋遢，冇嚟搭沙啦，譬如唔守規矩啊，譬如冇禮貌啊，或者好不負責任啊等等啦。咁、如果你直接同佢講 ，Well O 你好不負責任喎、啊，你聽唔聽到啊？ 嗯，聽唔到。 對方會覺得點啊？ 係啊， 哇，大佬， 係啊， 好受傷害喎、啊，你一嘢扮， 同埋唔具體啊。点样负责任啫？我明明一个负责任嘅男人嚟噶嘛，即系嗱呢个系叫做角色嘅对白设定嚟嘅咋，咁样啦，系啦， 嗱阿高讲得，阿欧讲得好好啊，就系唔具体啦。呢、這个就系欣赏对方或者俾 feedback 咧，其中好重要就系必须要具体清晰，唔系好抽象啊。你好自私啊，哇咁即系反面啫，想嗱几样嘢，谨记呢六个字啊吓，先欣赏。后回应， 先欣赏， 先欣赏，后回应，即系无论我觉得对方几差，就算我好唔认同你，除非你想摧毁佢啦，你真系想摧毁佢，咁我相信人性即系一般唔会咁。 本善嘅大家都系本善嘅， 系啦系啦，唔会想真系伤害对方啦。特别如果系对住家人、伴侣、朋友或者同事啦，就算对方做得更唔好，我哋只系用紧我嘅标准啫。佢可能都有佢嘅委屈，佢都可能都有佢无奈，佢都有佢努力，或者一啲我哋唔理解嘅委屈喺里边嘅。咁所以先欣赏，而欣赏咧就正话 O 嗰句啦，最重要系要具体。你谂下，如果有人同你讲啊，你 OK 嘅，你几好嘅，你会好反感，你觉得哇，你好行啊，即系好虚伪啊，得唔得？所以相反，如果你同阿 O， 譬如我而家同你讲，好欣赏你啊，每次你都好准时啊，你又会提我啦，你又好多欣赏啦，多谢你啊 O， 咁啊，至少个感觉系具体啲、真诚啲，然后先至讲我想对方进步嘅地方，谨记啦。唔好讲但系呢两个字，即系唔好赞完一弹佢。但系 好多人都中意咁讲嘢噶，即系尤其是啲管理层啦，即系我都系一个打工仔啊，所以我有阵时对住啲下线有啲朋友仔咧，我都唔够胆咁样讲。即系你讲完一大抽啊，你又点点点好，点点点好，点点好 ，but。即係嗰不過咧，永遠係刺透曬，將頭先所有嘢嘅係毀於一旦咯。好，周博士，等你多講少少。 你講得好好，係毀於一旦，真嘅。即係啊，你又靚女啦，你又勤力啦，你又俾心機啦，但係你肥咯。 係咯，不咁樣係不。 你諗下個殺傷力係大到咩地步？嗱，所有幾個字係由今日開始撳咗佢啊。咩但係啊？點解啊？你永遠都啊你。做乜嘢？点？我哋可以讲咩咧？即系欣赏完对方啦，我真系想讲佢对方不足咗。同时，同时，即系同时，阿欧，我想贡献俾你，或者我啲 多啲講我哋啊，就唔好話歐你要點，你要點，咁就又好針對性。啊，同時歐我哋會唔會值得？歐我哋如果點點點，咁對方就會覺得好舒服啊。係嘛？聽落就覺得我唔係被攻擊嘅，而係我哋一齊努力，得唔得？嗱，依個係好基本嘅技巧，同時好重要嘅。誇張啲講，可以令一段本來已經離婚嘅婚姻，或者一段反面嘅關係都可以扭轉到嘅，因為背後唔係技巧，唔係字眼，而係收到嗰份尊重。因為我哋好多時咧，我哋唔係想摧毀對方，但係我哋嗰個表達方式咧，令到對方覺得好受傷害啊。咁於是大家就反面㗎啦。其實我處理好多離婚嘅個案啦，依十幾年啦，都係嘅。大家都好愛對方，但係大家唔懂得溝通啊。一開口就老婆點解你點點啊？然后老婆就话：全世界冇人好似你咁做老公啊，咁做男人嘅。 系， 一开口已经差唔多，下一句就不如离婚噶啦。即系好伤啊，嗰啲说话伤到大家。我点同你一齐啊，老细？喂，大佬，一生一世，即系 同埋呢啲伤害说话有阵时候真系记住咗咧，叫做久久未能释怀。 系啊，系啊， 即系好嘅嘢咧，啲赞美咧，未必记到咁耐。呢啲咧一句半句咧，好刺痛式嘅说话咧，其实真系嗰个伤口咧。难搞少少啦，咁当然啦，即係周博士係专业，即係我哋无法挽回嘅嘢，可能喺你嘅 counseling 或者你嘅指导底下都可以修补到啦，咁但係好高层次囉，嗰啲就即係我哋啲凡夫俗子，即係有阵时摆心入面，即係两三年之后可能都会攞返嗰一句出嚟讲，其实关系就係咁样去慢慢瓦解或者破裂囉。周博士点睇呢？ 係呀，欧你讲到我係一个刺痛嚟嘅，久久不能平复，咁所以我希望过几集可以同大家分享点去道歉咧，点去修和一啲已经破裂嘅关系咧。咁我哋值得用一两集时间去讲，无论系情侣咧、家人啦，特别家人你冇得飞咗阿妈噶嘛，你都冇得同阿仔讲分手噶嘛，你老公老婆都做朋友仲可以分开啫，你冇嚟同老豆讲老豆我哋分手，你唔再系我老豆，即系一生一世噶嘛嗰件事吓。咁呢个有机会再讲，呢个另一个好大嘅题目。嗱，翻嚟今日讲呢个好好啊，正面嘅批评就谨记啦，任何时候咧，避免一啲伤害性嘅说话，即系点解你咁啊？但系你乜乜，全世界冇人你点点点啊？死蠢啊！呢啲说话好伤嘅，对方可能几年后仲记得。最弊咧就系我哋冇心噶，我哋讲完唔记得咗自己讲咗，呢个真系最唔抵啊！即系我哋冇伤害对方嘅意图，但系对方已经伤痕累累啦。于是大家都好阴公，大家都好惨，咁所以谨记今日嗰六个字系咩话？先欣赏，后回应。即系无论对方有几多不足，都体谅，将心比己。人谁无过？从对方嘅角度，都可能觉得我好难定；从对方角度，都可能觉得我好霸道、好固执、好执着，系嘛？咁所以我谂呢一种先欣赏后回应，即系睇到佢对方就算喺行为上做错，行为上做得唔好。可能佢都唔想嘅，佢只係唔懂得爱自己，佢太缺乏力量嘅内在，佢唔懂得用更好嘅方法，或者佢成日成长原生家庭嘅，令到佢太匮乏、太不足啊！咁呢个我觉得我哋可以多啲练习嘅，对住任何朋友，同埋好好嘅，当我哋真心欣赏对方咧，大家情感近咗好多，而结局咧，对方又会支持你、欣赏你多啲嘅，咁我哋人际关系咧就会持续提升噶啦。 好啊，今日真係学到好多嘢啊。嗱，虽然我唔想用呢一句做结尾，但我头先即係周博士临尾嗰两三句呢都入咗我内心嗰度。我近排都有啲汹涌，我都喺度思考緊啊。咁啊，希望即係透过短短一个环节啦，咁啊周博士都可以帮助到收音机旁边嘅晨光听众呢，做到少少啲啲都好啊，啲情绪疏导啊，再加上就係、是、啊学咗嗰六字真言啊，咁啊真係希望帮到大家喺关系上面感情啦、啊。或者自我修复嗰度咧，都有一个好嘅发展啦。嗱，下集咧就再请周博士咧，同我哋 focus 下啲两性关系啦。下集再请周博士同我哋倾多啲。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渡轮方面有新消息，咁就系咧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宣布咧马料水至塔门暂停嘅，咁啊复航时间就要另行通告。塔门至黄石咧都系暂停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二台话你知， 老板，老板，嚟紧办公室要大装修，我哋可以考虑安排同事遥距工作，减低对公司业务嘅影响。 好提议，不过会唔会衍生出啲咩资讯保安问题噶？ 我哋咧事前做足准备，就可以平衡保安风险啦。我哋有定期检讨公司嘅资讯保安政策，喺最近一次嘅更新就已经涵盖咗遥距工作安排，亦都为遥距处理个人同敏感资料制定咗新嘅指引。我哋会喺下星期嘅例行培训讲解新政策同埋指引，亦都会教佢哋密码管理同埋加密敏感资料等等小贴士，加强佢哋对网络安全嘅意识。 好啊，咁喺技术上面有冇咩配套支援到同事遥距工作嘅先？ 梗系有啦，我哋仲有为同事嘅电脑设置虚拟私人网络，即系 VPN， 等大家就算唔喺公司都可以安全连接到公司嘅网络遥距工作。另外，所有对系统同埋档案嘅存取权限都系按同事嘅职能同埋实际需要去设置，唔会有过多权限嘅问题嘅。 非常好，咁就交俾你继续安排同处理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善， 二台话你知。 淘金墙内，以虞我诈。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淘金 剧集根据来意小说《一九八六淘金惊魂》改编，讲述金老板武建超为咗退休而积存嘅沙金被人偷走，后来更意外身亡。而作为细佬嘅陈宝金就誓要追寻哥哥嘅死亡真相。 国剧八三零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之前就冇谂过自己有机会做电台主持嘅。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陈瑞强。 其实声音本身系一种力量，呢种力量咧，其实系要你成个人咧去投入。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今期主题系环境及文化保育、创意文化及科技创新。当然，你有其他题目想讲，都绝对欢迎。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啊， 早晨啊， 23度咋，啊相对湿度50%啊，咦，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啊，咁另外咧就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亦都喺度啦，预测下天气先啦，吹强风偏北风。高地咧间中啊吹烈风啊，咁有几阵骤雨，咦今日即系真系唔使洗车啊，有几阵骤雨啊，初时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啊，稍后咧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19度，终于见到一字头啦，咁展望呢几日都系咁啦，间中有雨啊，咁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啦。如果打唔成嘅话， 系 咁打得成嘅话就当然会大风啦， 系 嗱好似琴日咁样就系啦，个个都话琴晚咁大风。但系又唔似系打风， 今日咧朝头早啲风又 又弱咗少少， 系啊 个感觉， 又弱咗啲，但系咧，而家三号风球喎、啊， 就咁我哋即系好愚昧咁样，纯粹即系普通市民感受啦。 嗯， 一号风球嘅时候咧，个风好似仲强过三号风球， 系啊， 可能有风向问题啦， 风向问题啦， 我哋纯粹自己个人感觉，不过唔知啊，即系存在变数，天文台都系咁讲，今次呢个系有啲古怪，因为佢。嗯佢本身咧，佢都呈現嗰個嘅叫做風暴嘅路線咧，同而家同開頭比咧都已經有分別啦。無啦啦變咗二 Z 字形咁樣，又突然間向北咁樣，跟住又向西咁，唔知喎。 咁呢個咩？呢、這個叫做古惑的風啊！ 係啊，係啊。琴日咧，我記得又係五六點嘅時候咧，揸即係青馬大橋嗰啲位咧。咁、我都係 有冇搶胎啊？ 有啊，有啊。 唔好行中線咯。 嗱，呢個就係經驗啊， 係啊， 經驗司機之談啦。 左右兩邊冇得避啊嘛。 係啊，嗱，呢個咧就係唔好行中線啦。第二嗰樣嘢咧就係即係手。超级紧握牌盘，呢个都系重要。 平时都要嘅， 因为有阵时咧，大家好松噶嘛，即系会掂住 自己风油牌。 我有阵时见啲叫做职业司机咧， 二指神功。 首先好似托海咁单手啦，单手嘅基本啦，系咪先？但系另一只手冇嘢做噶，攞 住豆腐唔通真系？ 唔知啊，系啊。你话另一边啊，即系叫做即系做咩都好啦， 教紧冷 又好，点都好啦，我都唔知，都唔好，即系。根據呢個道路條例咧，係應該雙手握太盤嘅、嗯。 根據道路條例就一定要雙手握太盤啦、嗯。根據教車師傅講，你雙手擺喺咩位置啊？ 擺喺咩位啊？十字嘅中間啊， 十點同兩點位嗰 啲 啊，十點兩個字啊嘛。 係 十點兩個字嘅位置就是、正常。點解啊？嗱、佢有解釋過， 係 點解要擺十點兩個字呢一個位咧？雙手 我唔記得啦。 會唔會係因為咧？嗱，以前我學車嘅時候咧，嗰陣時師傅就不斷叮嘱我，佢就话到你第日揸车咩习惯我唔理啦、你考试嘅时候咧唔可以交叉手，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唔可以交叉手。咁但系我坦白讲下，我以前学车嘅时候都好耐以前啦。嗰隻咁嘅轉軚方法咧，佢不斷喺度要捽個軚，因為我唔可以交叉手 嘛， 係啦，係咁喺度轉，我轉個彎咧手都攰啊。 不過咧，我嗰陣時個師傅咧七八十歲噶啦，都年長噶。 咦，我都係喎。 係啊，但係佢講咗一句好睿智，佢話。唉，嗰啲猪肠粉就唔好学啦，系啊，嗱呢啲正正经经咁样转咧，转完都 pass 到嘅，唔需要做到咁做作嘅。但系当然交叉手又唔好啦。不过又哇好嘢， 我嗰阵时嗰个就系咁同我讲话，叫我唔准交叉手，佢、就话你跟我学十 pass 噶。虽然佢教下我嘅时候，佢成日都瞓着，可能都年纪大， 攰得滞，攰得滞。 但佢好犀利，佢话张柏芝都跟我学车噶，佢咁同我讲。 但佢 pass 唔 pass 先？ 佢冇问我，冇问。 呢个点二揸住个睇盘咧，你转弯嘅时候咧就系最顺畅，又唔会左手搞到右手，咁你就永远唔会打裂啦只手。呢个系最稳阵，亦都系最正确嘅方法。不过咧有阵时好得意喎，你有冇见好多人褪车嘅时候咧？即系当然系私家车啊，通常咧会将香港揸车就右睇啦，佢会将只左手搭咗喺左边嗰个乘客位嗰个头枕嗰度，然之后另转头单手转嘅。好多時候都係咁樣 嘅，型啲啊！ 個習慣變咗個習慣啦，單手即係左手發咗喺隔離，然之後就咁樣轉頭。慣咗 會唔會因為電影使然咧？我有陣時覺得大家睇得太多關於車嘅電影，包括即係有陣時好型噶嘛，嗰啲警匪片啊，倒車咧入咗一啲位，喂嗰度突然間有個。叫歹徒 U turn 咧，跟住警察哥哥即刻入后坡咁样，跟住用翻你头先嘅动作。我记得李修贤年代可能都系已经系咁啊，加上成龙嘅警察故事。 我见啊 Tom Cruise 唔系咁嘅，佢转咪转咯。 外国唔同啦，外国啲路阔啲嘛，你中意点倒车点倒车。香港啊，你要喺两条线中间你做到个 U turn， 你估容易噶、 啊？ 所以考牌考咩啊？扎位掉头咯，系咪先？所以唔同啦， 原地漂移。 外国唔使，系啊，外国未必要考扎位掉头噶，同埋外国 车都唔使啊。 系啊，泊车用投入噶嘛， 系啊， 投入跟住直出，因为太宽阔。 佢哋嗰啲位置全部都斜噶嘛，你考嘅时候怼入去咪得咯。 系啊，系啊，嗱呢个系一个重点啦。嗱，今日点解又讲车啦？嗱，记唔记得琴日同一个时段咧，我就讲有个香港嘅男仔咁啊，啱啱新牌仔咁啊，有架车咁，跟住咧就买咗架车，跟住第一日啊谂住唔使逼巴士。或者逼任何嘅交通工具翻工啦，咁啊自己揸车，点不知咧除笨又正，真系笨咗啦，冇正到， 钱啊使多咗，时间又用多咗， 系啦，跟住咧哦。 有個網民咧，同翻我講咧，就 send 翻一個咧，話原來依家香港咧揸車真係好鬼貴嘅，有七樣嘢咧會影響到你個駕駛成本咧，會越嚟越高啊！而嗰啲駕駛成本咧係外在添置嘅， 一個牌費， 係啦， 嗰啲計唔計？計咪牌費？ 計 係啦，燃料啦。 首先讲咗排费先啦，其实排费咧都几贵嘅。如果你话私家车嘅排费啦， 之前500cc嗰啲五千几 加咗啦嘛， 唔系系啦，1500cc 啦，系啦，1500cc 咧就一年就五千几蚊。 啱啱整完， 系啦。咁如果你话 头先同阿 Didi 讲，我就系排队排呢个一俾一碌卡嘅时候， 好夸张。如果你话喂揸翻啲即系跑啲嘅车咁样啦。4500cc 嗰啲啦，一年排費冇得唔好講嘅，有啲跑車可能都係即係心頭好嚟啊！每個人用錢嘅地方 揸得嗰啲就應該唔自在嘅，我純粹個人咁覺得啫。 其實唔關事嘅，我有啲朋友仔即係佢做車咧，其實有啲可能講緊兩三萬蚊嘅車，其實都係四五千 cc 噶，即係唔一定話去到超跑啊先四五千 cc。有啲日本跑車可能即係96年、98年嗰啲，其實即係街價二手價3-4万元嘅咋，但系佢交牌费就交咗个车价一半咯， 万几蚊啊， 14000一年啊，14694元啊， 即系话呢啲咧，你买咗架车就要俾啊，就算你买咗架车翻嚟摆， 系 你都要俾啊， 系啊， 硬骨， 你要有一个有效嘅行车证咧，你就要俾啊。 是啊，都几夸张啊，咁即係所以嗱头先讲啦排费一件事，因为早一两年好似加咗，咁但係有一啲师傅又同返我讲话排费十几年冇加㗎啦，今次加係正常嘅。咁嗱我又觉得加价呢释放呢香港市道唔好啫，你试下香港市道好，4000cc、6000cc 都有人揸啦，係咪啊，你加到20000元排费都有人揸啦，有乜所谓呀，係咪先， 火箭都揸啦。 係啦，咁样。喂，咁隧道钱呢又多咗好多，又贵咗。咁嗱当然啦，依家政府嘅政策研究緊，睇下三条过海嘅隧道点样搞法啦。 喺唔同时段有唔同嘅加减机制㗎嘛。 嗱呢条呢一定会系经济学即係考DSE 嘅问题嚟嘅。因为我旧时高考都问过同一样嘅问题，如果俾你去建议西隧平咗，会唔会舒缓到交通啊？又点样可以令个市场可以达到平衡点啊？呢啲系好中意喺经济学上问嘅问题嚟嘅，因为你除咗解决到个挤塞问题，政府嘅收益得唔得咧？车主又肯唔肯俾钱咧？系咪先？嗱，依家好贵噶，你行西隧。好多人都愿意俾钱噶，究竟时间成本高啲啊，定金钱嘅成本高啲，定汽油嘅成本高啲啊？呢啲全部都系经济学科入边好容易会出嘅一啲题目啦。咁样嗱，即系讲远咗少少，即系关于呢个隧道又贵咗啦。啊，另外有一样都贵嘅，其实咧，依家啲朋友仔，譬如揸电能车咧。啲保险咧，好贵嘅，即系未必出到保险添。如果你太年轻嘅话咧，因为佢哋喺嗰个电能车嗰个界别咧，个保险嗰条数又有啲唔同嘅。 不过如果年轻咧，都唔系电能车咧。即系如果你18岁你出架跑车咧，就好窄细嘅。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噶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你新牌年轻。你仲出架跑車，咁嗰條數就好難計嘅，亦都好多時出唔到添。 新牌出嗰啲幾百 CC 嗰啲就 係啊，出架家庭車就會當然易啲嘅，相對。 好啦，你話喂即係日曬雨淋都得，拍露天咁樣，汽車。系啦，停車場一件事，汽車美容都一件事。嗱，頭先鐘哥講到話，喂，今日落雨咧，唔使洗車，覺得好正。你咩平時咧去洗車屋洗一架車幾多錢？吸埋塵， 百幾挨住200啦， 係啊，200元啦， 平嘅都50000元啦。 係啊，你一個禮拜洗一次啦，我當你即係都好乾淨。哇，你都冇咗接近成 600元， 係啊，800元或者1000元，四個禮拜、五個禮拜咁樣。 呢件事唔會發生我身上。 點解？點解？ 自己洗 洗車， 唔使。 唔係你有空閒都洗嘅，有空閒都洗。 唔係佢就咁用水油肥下就算噶啦，即係仲要係可能係兩三個禮拜一次咁樣。 嗱，頭先我哋講啲外國著數嘅嘢啦。 我上次洗都應該兩個月之前。 兩個月前。 我講啲外國著數 嘅嘢，慳到2000。 喂，你知唔知香港咧都唔係亂咁洗車？外國咧，如果你亂咁洗車，拉得 噶。因為佢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法例噶嘛。 係啊， 即係嗰度係制緊水嘅。喂，你唔可以淋花，唔可以洗車㗎。 係啊，同埋嗰地方 排污咧， 你會排污咧，係咪先？喂，你架車。咁鬼污糟咁，搞唔搞得掂咧？咁當然你話自己屋企即係好似小白嗰啲屋企咁啊，駁條水喉自己啡，咁梗係冇問題啦。公眾地方都唔會立亂洗車，你冇得話派喺彌敦道旁邊。 系 啊， 繁忙嘅街道，哎，等我抹下个玻璃先咁样，跟住阿 Sir 又过嚟揾你噶啦，系咪先？咁啊，嗱，呢啲都考量之列啦。所以究竟驾驶呢一样嘢可唔可以悭啲钱咧，或者可唔可以节省成本咧？究竟驾驶系着数咗定唔着数咗咧？咁啊，呢个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即系谂谂佢啦。 这地球这亦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受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系笑面对但记住胆气。困在疯癫世界，就当打怪兽一起打不死。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哥。面对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被纪念完之，别怪我。于是人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窗，我上下颠倒便只妥协的扯子肉狗，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还要及其为调戏，求系然后也得开，即使痛楚，明白我为何。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躲不过同承受苦之旅挽手，是挫败到底，令我唔彻底，令我学到来。 郑伊健嘅作品咧，遇怪魔，我识得变大个，应该嚟自数码暴龙嗰一句歌词嘅，唱嘅郑伊健啊，哇！依家继续三号风球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紧噶。 我自己咧都中意去下啲湿街市啊，成日喺节目嗰度都系讲嘅，咁啊有人情味啦，咁啊而且入边咧都识到啲即系新嘅朋友啊，咁呢啲朋友咧即系卧虎藏龙，千祈唔好谂住喺街市工作啊，啲人系咪一定学历低啊？有呢个 concept 咧， 系 真系错。喺我自己个区咧。湯牛嗰個姐姐咧，日本留學翻嚟嘅，跟住另外喺蟹檔負責幫你執蟹同湯蟹、清蟹、清蜆嗰位哥哥仔咧。 佢本身都係香港大學嘅設計師嚟，即係香港某所大學嘅設計師啦。咁所以入邊咧，即係都幾多呢一類嘅朋友咧。其實佢哋係即係就算係擁有住一個嘅幾好嘅職位啊，一嘅學歷啦，佢哋都係喜歡咧，即係可能幫下屋企手，又或者直頭從事咗呢一個嘅職業添。 即係可以用卧虎藏龍去形容啊，即係好似周星馳電影入邊功夫咧，你喺嗰個豬籠鎮嗰度咧，入邊全部都係勁人， 豬籠城寨， 係啊，豬籠城寨嗰度你。以為出嚟啊，即係喂嗰個浪三嘅阿姐，其實都好打得嘅。係 啊，係啊，我成日因為睇咗呢一個嘅外國新聞之後咧，我就諗翻咧係我自己住嘅地方咧，都喺個街市上面一樣卧虎藏龍。嗱，講緊嘅咧就喺日本有一位年輕嘅妹妹，其實而家都三十幾歲啦。咁但係佢本身咧就喺日本六大學府之一嘅早稻田嗰度畢業嘅。咁畢業之後咧，亦都去到外國嗰度咧。好似喺紐西蘭咁上下咧，就再讀一啲有關於工商管理嘅。咁啊，本身屋企咧就係做咩生意嘅咧？本身屋企就開魚檔，開一間嘅魚檔，湯魚、賣魚嗰啲沙司米嗰啲魚咁樣。咁啊，佢爸爸咧其實一直咧都冇諗住咧，即係大家仲諗住哇，係咪一定要自己個生意個小朋友去到繼承咧？就冇諗住，因為覺得其實個女讀到書，OK 啊，由得佢繼續做白領咯咁樣。咁但係調翻轉。咁可能一次機緣巧合之後咧，咁爸爸就身體就病咗，咁阿女咧就翻去幫下手啦。咁佢就 幫手湯魚， 幫手湯魚，因為佢由細到大都睇住爸爸湯魚嘅，咁基本嘢佢識嘅。咁但係你係咪好精嗰啲咧？我估唔係。咁但係佢趁住即係爸爸病咗呢段時間咧，佢就真係專心潛心去到修行。 哇！好日劇 feel 喎， 好日劇 feel 啊！跟住去到學好呢一個點樣湯魚，然後咧佢本身佢讀咩？工商管理，佢更加明白到呢一个嘅市场需要啲乜嘢，亦都明白点样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生意，同埋年轻人嘅触角。 呢个角色以前一定系有川架纯做嘅， 系啊， 系一定系佢做， 系咪啊？而家咧， 好系 而 家你中意嗰个叫咩名话？ 滨边微波， 滨边微波做咯，而家就会系 纯真系日剧咁啊剧情。咁好啦，于是乎咧，佢亦都即系将自己一啲比较生趣嘅拍摄嘅方法咧，就放咗介绍鱼。同埋湯魚嘅法門上面、 你即係呢度我真係打岔少少， 已經諗到個劇本係咪？唔係啊，我香港都係拍 呢個真係劇本嚟㗎， 唔係即係劇本當然係可以即係繼續諗啊。但係正話小白講到咧話湯魚，跟住用啲俾人睇點樣湯魚。我喺網上咧，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好沉迷，你知唔知睇乜嘢？ 睇魚。 湯魚 睇湯魚，睇本地頻道定外國頻道？ 外地頻道嚟嘅， 外地頻道， 外地頻道嚟嘅，就係冇嘢做嘅喎，係就係湯魚咯，即係湯唔同類型嘅魚咯。 係啊， 你知唔知有幾多人睇啊？即係佢每一條片係全部100万或以上啊，係大家唔知做咩啊？嚇百幾秒咁多人睇嘅， 好快手，佢哋 湯魚咯。 中哥又睇到，即係佢哋即係湯魚咧幾刀湯圓。 外國湯咧同香港湯唔同喎。外國嗰啲咧，即係佢個湯魚模式咧，啲用啲刀法啊，或者用啲刀咧，同香港真係有啲唔同嘅喎。係啊，呢日本人湯魚又有啲唔同啦，係咪先？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又唔係喎，佢唔係湯得好快喎，因為佢太快呢條片就太短啦。 哦， 佢係慢慢湯。 有冇睇過湯雞泡魚？ 有， 我會特登開湯雞泡魚嗰啲嚟睇， 因為呢啲好技巧啊嘛，同埋考牌先 考牌啊嘛。係啊，因為嗰啲我永遠都唔會湯到嘅魚嚟㗎嘛。 其實咧，香港都有啲咩魚類研究。有所我有 follow 开啦呢啲，佢每一日咧都会行下街市睇下咩鱼啦，即系譬如今日翻咗啲野生嘅红瓜子啦，跟住买翻去啦，几百蚊条鱼啦，跟住自己汤咯，跟住话俾你听咧，有啲内脏咧，有啲咩内脏咧系可以喺旁边条鱼旁边蒸埋嚟食嘅，即系譬如鱼嘅肝啊或者鱼春啊咁样咯，哦又觉得学到啲嘢，嗱当然睇得多咧，我会唔会自己汤一件事，但 系 睇嘅过程咧。都几得意， 系啊，感觉系有即系学习咗一啲新嘅领域嘅感觉。 系啊，系啊， 呢个我自己都几中意。咁啊，讲翻呢一位嘅女士啦，咁佢自己咧就由于即系各方面都真系做得都几好。其实佢本身之前份工咧都做到社长秘书嘅，其实都做得都相当之出色噶啦，系啦。咁佢咧而家咧佢翻去即系处理翻自己屋企嗰个业务嘅时候咧，佢又搞埋嗰啲网上频道啦，跟住吸引咗一班年轻人去到追捧佢，跟住就捧埋自己。佢本身个样都即系可能。又中意化妝咧，都幾靚女咁樣，咁變咗咧，佢除咗喺網上面嘅成績做得好之外咧，佢間鋪頭啊，經過佢打理之後，由一間變咗做10間， 哇， 都係賣魚。你諗下嗱，佢除咗湯魚，佢而家繼續都係湯魚。

8:13，繼續咧三號風球啊，同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咧現正生效嘅一個早上啦。不過呢個環節咧，繼續請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慶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係啊，同我哋咧跟進下啦，港股嘅表現啦，嗱111啊，三條一啦，11月1日啦啊，究竟啊11月開局，你會點去預測港股嘅走勢咧？又有啲乜嘢叫做因素會左右到港股嘅上升定還是下跌嘅格局咧 ？Kenny 交俾你分析啦，唔該曬。 好啊，嗱，咁啊，十月份我哋過咗啦，咁啊，十月份方面咧就即係除咗 Halloween 之外咧，個市都開 Halloween 啦，咁啊累積嘅跌幅係10%喎，其實都唔少啊。咁啊，亦都係過往大家都會擔心十月份方面咧個市會唔會差咧？今年其實都有應驗咗部分啦，都差差地啦，其實都係。咁就不過咧就嗱，差完之後咧就跌到落去呢個。即係萬五呢啲位咧，咁其實我哋之前都講啦，即係我覺得去到萬六呢啲位咧，其實就雖然未必話可以即刻確定係見底，但起碼咧就應該會有一啲係即係喘定嘅情況，同埋都係有一啲中長線嘅趁低吸納股出現，因為落到呢啲位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就係嗰、那個恆指嗰個 estimate 嘅 PE 係低過8倍噶啦。咁就過往嚟講歷史計嘅話咧，恆指嗰個 PE 個 range 咧最低都係8倍留下啫。咁所以變咗呢啲嘅水平嘅話咧，我覺得中長線就開始會有啲價值出翻嚟。咁但係當然佢唔係話好似禁制咁樣，即係一去到呢啲位就即刻就啊見底啊反彈翻曬。咁我覺得都要試多幾次個底，同埋都始終有一啲基本面嘅不明朗因素嘅嘢要消除或者慢慢過去先得。 咁啊 ，Kenny 今日11月1日啊，再。過多十日咧，就11月11日咧就光棍節，咁啊光棍節咧就大家要買嘢啊嘛，咁但係今年都要慳住使啊，未有錢住啊，咁所以不如睇下究竟11月11日之前有啲咩板塊可以望一望。嗱，如果係咁樣嘅話，譬如話阿里啊呢啲咁樣，即係網上平台緊要啲嘅，會唔會可以喺呢一陣裏邊揾到啲錢呢？ 嗱，其實就當然就係過往嚟講嘅話咧，就。每年呢個31嘅話咧，咁凡6月份嗰個係即係網上購物節咧，都喺啲電商平台網券拆獎方面咧，嗰、那個係有個推動嗰個消費嘅時間嚟嘅。咁但係就今年咧，就你見到好似係比較冷靜啲嗰啲人係 嘅、 哦。通常31咧，31咧就唔係31先銷售嘅，一個月前就已經銷售嘅，即係10月早已經銷售㗎啦。咁已經其實有啲活動係行緊做緊㗎啦，但係個升勢上面嘅話咧。就肯定冇以前咁勁嘅，因為最主要咧，我相信呢啲平台嘅經濟公司方面都係要配合國家政策，因為國家而家政策係咩咧？鼓勵呢個理性消費啊嘛，就唔係話呢個係過度消費啊，唔係話製造一啲好勁嘅流量啊咁樣，即係應買得買啦，唔使買嗰啲就唔好買嗰啲啦。咁所以就形成咗咧，就我諗啲平台都唔敢話好誇張地去做一個銷售咯。不過我覺得就好似我哋早一排都有提過。你見到咧，之前嗰個係網紅一哥咧，喺內地大火一個啊，李佳琦咧就終於出翻嚟啦嘛。咁而家第一場個銷售都唔差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喺嗰個管控嘅措施或者整個嘅措施上邊嘅話咧，就應該就叫做係又唔好話過一段，都叫過一段落啦。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完曬，我就唔敢講，但係都叫做唞一唞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咧嗰啲譬如直播帶貨嗰啲話咧，咁其實應該都會係盛行。咁同埋最近嗰、那個新東方再戰咧，你見到佢公布嗰啲銷售數字咧，因為佢本來係做補習噶嘛，但係就而家咧就轉型就做呢個直播帶貨，咩都銷售啊嘛，都唔差嘅。咁所以我覺得就直播帶貨呢樣嘢嘅話咧，喺內地咧其實應該有機會咧喺31嘅時間咧就好翻啲。 咁可以大家都观察下啦。 係啦，问埋 Kenny 呢就有关于汽车方面啦。咁见到呢就係吉利汽车宣布啦，咁建议分拆旗下非全资嘅子公司。咁主要呢都係经营一啲叫做高端电动车呢，咁独立上市。咁详情呢亦都包括咗譬如上市嘅地点啊、发售規模等等呢。咁但係发售規模呢就仲未確定啊。咁但係事实上就见到呢，其实另外一间呢即係叫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双捷江铃跑科技，其实本身咧喺九月上市之后咧，那个跌价都几犀利啊！ 零跑真系冇跑过， 系啊， 咁点算啊？ 咁譬如分拆咁上市之后，对本身母公司、子公司各方面有啲咩叫影响啊？带动个好定系唔好咧？咁样？ 其实分拆就当然是令到投资者方面呢就再次去评估返佢嘅价值㗎嘛。即係好似呢最近我睇电视呢嗰只港姐啊、本来好耐之前 港姐再选再选囉。喂都觉得几靓喎嗰女仔其实我觉得啊嗰时真係可能走漏眼啊係咪 走漏眼。阿钟哥都好似做过呢个港姐， 有 做过啊，做过啊！我嗰年好似系叶翠翠冠军啊， 系啊， 我嗰年 系啊，系啊，咁你嗰唔知叶翠翠嗰届有冇啲港姐再出发再选过？而家真系兴咁样啊， 零几年 中年好声音啊，咁样 reboot 啊，所有嘢都中意 reboot 啊，咁样吓，唔知系咪 Kenny 吓？ 一个题外话，其实我都以前做过港姐嘅评判， 系 啊，好耐好耐前嗰届啦， 系啊，你嗰届入边啊做冠军？ 系啦，我好奇想知喎， 周嘉怡咯。 哦，喂，真系好咯，系咯，而家周嘉怡都转换咗跑道咯。我哋反而喺金融界成日见到周嘉怡喎。 系，咁啊，都几耐历史系啊。咁啊，即系反映咗，其实就啲嗱，即系我讲翻股票咧，就系话，其实你再出翻嚟选嘅话咧，咁其实希望可以攞翻一个。新嘅價值出嚟嘛，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吉利方面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傳統、好傳統嘅車股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傳統車股份方面咧，大家都俾個PE 上面咧就都係勁低啊，因為事實上你如果傳統車方面咧，其實個毛利率就低啦，同埋競爭又大啦，同埋好明顯有一大嘅趨勢係俾電動車嚟到去即係取替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將電動車業務咧就拼咗落去呢個傳統車裏面嘅話咧，其實就好難攞到高嘅估值嘅。咁尤其是譬如好似吉利嗰啲咁啦，佢講緊嗰個電動車佔嘅比例咧一成松少少嘅啫。咁你唔會為咗一成松少少而俾一個好高嘅估值呢個吉利噶嘛？咁但係就純電動車就唔同啦。你睇翻比亞迪或者甚至乎汽車新勢力，汽車新勢力甚至乎有啲仲係虧損緊嘅嘛，大家都願意俾一個好比較高嘅估值去買佢啦。咁始終係依樣嘢，大家就覺得係。有價值嘅，有前景嘅，你俾一啲即係已經退休嘅嘢出嚟嘅話咧，咁就大家都唔會幫俾得高個價錢佢啊嘛，咁所以佢拆翻出嚟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就都要睇啦，睇時間，因為即係而家都言之尚早嘅，咁要睇個市況究竟係咪就唔就去做 IPO 嗰時 O 唔 OK 咧，咁但係就起碼我覺得喺價值體現上面嘅話咧係有一個幫助。 咁我哋眼睛都要往前看嘅，记得做节目有阵时候我哋都会避一避讲啲虚币啊，讲啲 cryptocurrency 啦咁样。咁但係琴日政府呢就趁住呢个金融科技周呢就开锣，咁发表呢政策啊宣言呢就讲呢一个呢虚拟货币资产中心喎。咁迟到好似好过冇到喎 ,Kenny, 嗱关于呢呢个虚币嘅市场呢或者呢个宣言呢，你嘅睇法点呢？有冇机会成为呢个虚拟资产中心呢，香港继续 develop 落去？ 嗱，佢其實唔係淨係虛擬貨幣嘅，佢基本上就係一個虛擬資產咯。虛擬資產就包括咗除咗加密貨幣之外嘅話咧，咁其實仲有好多NFT 啊，或者係一啲用加一個係區塊鏈嘅技術嚟到做好多嘅唔同嘅產品啊。咁所以其實都幾全面嘅。咁不過有啲朋友就話覺得，哎呀，而家呢個時間個市況又唔好，個錢市場又少，跟住又話啲Bitcoin 又跌咗落嚟，咁而家先至去推會唔會遲咧？咁樣。遲就係遲咗啲嘅，但係咧，我覺得就有多時咧，業務創新咧係要逼出嚟嘅，即係喺個好緊迫嘅時間啊，為求生存嘅時間咧，先會逼到啲新嘢出嚟嘅，即係等於好似以前啲人去研究鑽木取火，佢都唔會因為貪得意攞咗樹枝嚟到去玩嘅， 因為太凍啦，搞唔掂啦，跟住先諗計仔係嘛？ 冇錯啦，為求生存啊嘛，咁所以我哋而家金融業界或者香港都係嘅，你為求生存嘅話咧，即係明知傳統股票咧就其實都啲人玩嘅興趣都唔係好大啊嘛，咁所以你要轉移一啲新嘅產品嚟到去俾投資者去投資嘅話咧，咁呢個係個我覺得係時機嚟嘅。咁同埋第二就我覺得呢個同國家嘅政策係有關，你留意翻咧，其實。近排咧有好多國家政策咧，似乎都係用香港嚟到去做一個橋頭堡啊！你睇翻譬如內地方面二十大之後嘅話咧，其實同原本預期嘅嘢有啲唔同，就過往二十大大家會憧憬可能會係開放市進一步開放市場啊，啲疫症嘅措施、管控嘅措施係放鬆啊，同埋推動經濟，但係唔係喎？但係你見到咧？佢雖然咧就內地方面咧仍然好保守，譬如好似依個疫症嘅措施咧，仍然都係比較係謹慎啲。但係咧調翻轉，比香港係開放啲嘅。咁我諗呢個係反映翻嗰、那個即係再大之前我哋講個中美博弈嘅問題。國家安全咧喺。 國內嘅境內咧仍然睇得好重，但係又唔可以唔發展喎。咁就變咗利用香港嚟到做呢個發展嘅橋頭堡啦，包括虛擬資產。你喺內地咧，虛擬資產其實係管得好好緊嘅嘛，係好審慎嘅嘢嚟噶嘛。嗯、但係調翻轉咧，香港係可以係而家大羅大股咁做虛擬資產，就係話俾香港做一個試點。尤其是咧，未來可能咧就會係發展落去，就話嗰個數字人民幣、數字資產上面嘅嘢咯。咁另外疫症嘅管控又係啦，我哋佢內地仍然都係緊嘅，但香港反而調翻轉對外開放喎。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個政國策方面咧，係有少少再進一步要利用香港做一個戰略性地位咯。 嗯，咁啊，絕對係有願景嘅，同埋有期許嘅。咁啊，真係好似 Kenny 咁樣講咧，咁就多啲反數啦，係咪先？多啲唔同嘅招數啦，可以吸下金啦，令到香港經濟好咧，都係正嘅。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幫你分析大市啦。咁啊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好嘛？多謝你， 拜 拜， 唔該 曬。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钟哥小白，今日咧优惠咧有好有唔好，讲咗好先定又讲咗唔好嗰先啊？你 讲唔好先啦， 讲唔好先， 而家受得起啊， 我受得起， 嗰个够坚强，受得起。 好好好，咁啊呢个唔好啊，未必关你事噶、 哦。 小白可能担心啲，因为咧 小白受唔受到啊？ 受到，照讲。 因为我头先都放咗啲风俾佢噶。啊，话说系咁样嘅，主题乐园咧提提你啊，因为咧货源短缺啊。 嗯 咧，11月7号、14号同埋28号嘅烟花效果咧，不发放啊！ 哎呀， 货源短缺啊 ，shortage 系啊，冇得睇烟花。 你讲大屿山嗰个 系啊系啊，大屿山、那個、 因为冇嗰啲 冇货冇货冇烟 花 系冇货啊，就系冇货咯。 冇货喎！ 你听到有冇货啊？钟哥，有货啊，大把货系咪先？开心啊！你听到冇货系咪唔开心先？ 货源短缺 系啊，麻烦啲啦，麻烦啲啦。咁如果你话真系想睇，你避开嗰几日咯。 系啦、啊，咁啊烟火效果咧，其实佢最出名嘅地方就系因为佢可以同音乐就连埋啲激光就一起玩嘅，系啦，即系成个表演咧，其实都有佢自己嗰、那個那個那個那个吸引嘅地方。 如果我有货，我都俾佢啦。 系啊， 但系呢啲我点会有货 咧？呢啲唔好有货呢啲， 你真系要揾翻剧组军火楼啊！唔系讲笑啫，呢啲呢啲讲笑啫。嗱，即系讲完啦，呢个冇货。你讲翻啲开心啲嘅嘢。咁啊，电影公司啊，票房好、啊，冲7200万咁、啊嗯、样咁啊。 新卡啦， 唔系，唔特登讲边部戏啊，系啊，唔特登讲边啊，食饭啦，系啊，食饭啦，咁、啊嗯、总之咧就有着数、 嗯， 就请大家搭巴士，礼、 哦、 拜日系啦，咁啊，一号巴士咧就免费， 即系弥敦道嗰条， 系啦系啦系啦，竹园去尖沙咀码头，咁啊行弥敦道啊，小白都讲得啱，咁啊，免费啦，同埋咧，牛头角。这个启业村去到宝马山的108号巴士呢、嗯、都是免费的礼拜日的时候咁、嗯、请大家搭巴士都挺好。 好啊、108那条是不是过海的 是啊宝马山去启业是啊 ,108 过海。 那天如果过海的话、 是啊、 可以想想这条路线、 啊。是啊 如果你那天不过海你都可以因为它免费而专登过一次海。 都可以。 因为你回来都是不用钱。 是啦、啊。 都劲喎、啊、这个即是当然啦即是你现在成日都说电影。 几开心。 电影市道小阳春啊嘛，成日讲到咁啊，好好厉害啦！又入咗呢个咩啊？历史上边嘅华语片同埋港产片，香港嚟讲啊，第二位、啊，好似都几好笑头咁样。咁唔紧要嘅，总之有回赠同埋回拨机制啊！我买戏票，你请我搭巴士，咁都大家 happy happy 啊，系咪先？即系嗱，即系电影嘅市道系咁啦。不过关于着数嘅嘢咧，除咗呢两单咧，其实小弟仲揾到一单出嚟。咁啊嚟紧咧，即系呢一。个咧又有呢个博览咯，咁讲紧喺边度啊？咁啊，今个月开始，即系因为今个月就系11月啊嘛。咁喺呢个亚博咧，即系亚洲博览馆咧，又有咧一个叫做香港高就系 GO 咁样咧嘅嘉年华，咁啊有400多个摊位噶，咁啊多款产品咧以几多钱咧？1蚊卖俾你， 卖咩？就系卖嗰啲香港整嘅高。 唔系噶，唔系啊， 唔系红豆糕，唔系绿豆糕， 唔系芝麻糕， 香港糕 系啦，亦都唔系白糖糕，亦都唔系白糖糕，系咩糕咧？ 啊，估唔到賣日本嘢喎，反而係、 哦、 啊，佢話賣咩咧？喂，都抵喎，真係一蚊賣到呢個日本 A 五嘅宮崎和牛啊，西冷喎、啊。好似都幾吸引嗱，我自己未食過啊，純粹聽過呢啲 A 幾 A 幾嗰啲咧，咁、樣好似好勁咁樣噶嘛，係咪先？咁、我估抵啊，定抵？你講緊一蚊， 都應該排唔到隊噶啦。不過呢啲 係啊，因為佢原價都要成三百幾蚊一塊， 唔好咁快放棄住啦，都未到係咪先？ 未到， 但係佢有啲好霹靂嘅， 等入去 喎。有啲咧叫越南高濃度，高濃度嘅咩？你聽到高濃度咧，即刻好驚啊！ 牛肉湯。 唔系啊，六十度嘅鱼露喎、啊， 哇， 咁咪好咸， 一滴嘅啫， 好咸，咸到飞天。咁点解鱼露要高浓度呢？因为我纯粹睇呢啲 product 咧，佢全部咧一蚊卖俾你嘅， 系啊。 咁但系咧，佢睇完之后咧，我就觉得哇，呢啲一高浓度 烹调用啊， 所以去到呢啲博览啊或者啲展览咧，佢卖两蚊你就觉得好贵噶啦， 系啊， 因为通常都系 一蚊啊 嘛，两蚊就系贵噶， 系啊， 真系几有趣。咁仲有咩咧？有啲肉骨茶汤包又系一蚊咯， 嗯， 咁啊仲有平时我哋饮开嗰啲一粒粒嗰啲咖啡胶囊咧，都系一蚊一条。 咦，咁佢都唔系净系卖一个地方嘅货品，都世界各地嘅都有。 系啊，我估计咧就系近排都想开翻多啲展览，因为过去嗰礼拜六其实我都入咗去。睇一个潮流展览嘅，咁啊又喺亚洲博览馆。其实亚洲博览馆同期有两个展览嘅，除咗嗰个潮流展览之外，另外一个咧人才展览，嗰就有埋求职噶啦。即系我哋过往即系可能有多唔同内地嘅上市公司都有摆 booth 嘅，譬如大家做节目有讲过商汤啊、美团啊嗰啲，即系类似呢公司全部有400间嘅科技初创都有摆 booth 咯。咁你抢人才其实都。第一搶之餘，你都想留住人才，所以有個人才周咧，就喺呢個博覽會嗰度搞嘅。咁啊嚟緊，我估疫情進一步放緩咧，呢啲嘅嘉年華或者咧呢啲唔同嘅展覽咧，就會越嚟越多噶。咁大家咧上網可以揾更加多資訊咧，留意翻啊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按照现时预测，尼格会喺强烈热带风暴尼格会在明日稍后至到后日初时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与珠江口的距离和它减弱的速度仍然存在相当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发展，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佐敦文华楼发生入屋行劫案，警方拘捕六名男子，全部有黑社会背景，并起回全部总值200万元的赃物，救出单位内三名被索带绑起的事主。西九龙警区刑事部警司钟雅伦话，早前接获线报，指一个犯罪集团正系计划行劫一个住宅单位。寻日傍晚发现六名目标男子坐的士到文汇街。文华楼，其中五人上楼，半个钟之后落楼，警方随即拘捕他们以及驾驶的士的男子。案中的的士在荃湾被人偷去，并且套上假车牌。警方相信那五名男子打劫文华楼13楼一个单位，劫走35万元现金、8只名表以及多部电子器材。行动之中亦都搜获3把牛肉刀同埋一支铁笔等嘅工具。钟雅伦话：遇劫单位由几名年轻人租住，唔排除佢哋平日嘅生活习惯令到贼人相信佢哋较富裕而犯案。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当局喺英国专家嘅训练之下，向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水域的俄罗斯黑海舰队船只和民用船只进行恐怖袭击，俄方决定暂停参与执行从乌克兰港口运输农产品的黑海谷物出口协议。根据航运网站显示，至少10艘运载乌克兰粮食的船只在星期一继续使用海上走廊。

屯門鄉事會路去三聖村方向，近住兆安苑一段仍然是全線封閉，受影響巴士路線都要改道行駛。由於受強風影響，青嶼幹線、丁九橋、港珠澳大橋主橋和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的車速限制降到每小時的50公里。另外較早前昂船洲大橋中線就封閉，現在封路重開，昂船洲大橋的中線解封和車速限制都是已經取消。渡輪方面的消息，就是由於大風浪富裕小輪由屯門往返大澳和翠華船務來往馬料水至塔門、塔門至黃石的渡輪服務已經暫停。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赵明上广州，咦，咁快到嘅？呢度边度嚟噶？ 呢度咪广州咯？ 吓，几年前我先嚟过，明明唔系咁噶。 哎呀，而家湾区发展迅速，车又快咗，城市又变靓咗㗎啦。 你又知咁多？ 我有睇湾区传媒睇嘛，逢星期一至五同你 update 湾区大小事，最新消息都尽在掌握啦。 湾区传媒睇， 主持梁学熙、瑞逸文，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三五成群围埋都係想开心啫。第一次玩大话式，佢哋问我叫咩，我话我叫 Jason。他们叫我坐车回家，不要再玩。 好无聊，但我喜欢。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到康子妮分享在人生当中怎样洞悉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之前就没想过自己有机会做电台主持的。 他是 CIBS 节目制作人陈瑞强。 其实声音本身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其实是要你整个人去投入。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的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今期主题是环境及文化保育、创意文化及科技创新。当然你有其他题目想讲都绝对欢迎。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啊！呢、這个环节咧，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啊，医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精精神神啊吓！今日继续咧，即系讲下啲流感针咁啊。上嗰两集咧就讲咗好多，喂，大家对咧流感针咧好多谬误咁样，咁啊多谢咧医生帮我哋矫正翻或者改正翻嗰啲谬误，变成正确先。 其实好多噶，其实咧，第一，流感啊。其实主要是一个呼吸道的病， 是 不是肚痛不是肚饿、所以有些人为什么说啊我们肠胃炎啊这些流感去了个肚那里，其实不是太正确的、老实说一个菌入到身体就周围走的、不是只是在那个肚啊那里这样 的 所以呢通常我们不会当这个是真的流感、 嗯、 好了，现在有十一月了， 是啊， 究竟几时打针啊？ 哇！你问咗我个问个问题、 啊，系啊， 李医生 自问自答 咧， 自问自答啊，好快嘅时间有限啦、啊。 嗱，慢慢讲，慢慢讲，即系呢啲医护嘢同埋呢啲正确嘅信息，真系想透过大电波同翻收音机嘅听众讲翻嘅。 冇错，嗱，通常咧我哋话啊九月十月咧你就好打啦，咁啊，咁啊，但系而家十一月十二月，唉，佢会唔会太迟啊？咁啊？冇嘢係太遲嘅 ，never too late。唉，嗱點解咧？誒，通常咧，我哋點解喺呢個九月十月咧，就因為咧好多時候去到所謂冬季啊，北半球冬季咧就開始流行嘅。 嗯， 但係如果你去到十一月十二打咧，都係有一個好好嘅保護力。 嗯， 咁你早啲打有度好處， 係 因為針咧都係夠啊嘛。 嗯， 因為流感針老實講。嗰、那個喺全世界供應係有限嘅，喺、 哦、 以前嘅經驗咧，去到二月啊一月度咧係冇貨嘅。 嗯， 嚇咁而家你 同埋啲人臨急抱佛腳咯，係咪？係 啊，臨急 好似我哋温書温習咁樣，係嘛？ 正常啊，呢啲 係啊， 係啦。咁所以話去到十一月、十二月打咧，都不會太遲。 嗯， 係，所以就唔使驚嘅，因為嗰個病毒一直喺度。循環緊、流行緊，同時咧，我哋冇辦法估計幾時真係有流感流行，因為估唔到嘅。 係 咁佢咧就通常我哋話十二月至三月最常見啦、 嗯。因為流感高峰期咧，都係、嗯。 但係係咪真係咧？未必一定啊、嗯。有陣時去到五月都係。咁、所以話咧，打針幾時都係照打、，never too late， 所以唔使驚，就照打。 嗯， 好啦。咁啊，最早我哋话六个月以后咧就打流感针啦。六个月以前点啊？佢出咗世两个月、三个月，佢又中流感，咁咪喊咁口。 如果小朋友就比较要抗伤多啲啦。 嗱，我哋其实咧讲，如果你系一个孕妇，你啱啱啊呢排怀孕啦，咁你好唔好打流感针咧？系、可以打嘅，系、安全嘅、同时打完之后咧，有好处。佢自己嚟讲咧，就系、少咗50%嘅機會係呢個呼吸道感染嘅孕婦嚟講、因為流感。咁啊，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打咗之後咧，佢有保護力，俾到喺胎入邊嘅胎兒、然後出世之後頭嗰幾個月咧，依然有保護力嘅、所以喺出咗世之後到六個月咧。如果媽咪打咗呢個流感預防針 都頂到， 都頂住嗰幾 個 月，咁所以咧係非常之好嘅，所以唔使驚啊！ 因為有陣時有啲即係懷孕婦女啦，即係就我哋白啲講大肚婆，即係比較多啲自己驚啦。 係啊， 但係你就揾唔到正確嘅資訊，即係避咗，避咗反而可能有機會就冇咁多保護。 係啦，冇錯啦，所以而家呢個世界咧。同踢足球唔同，踢足球進攻，而且要保護式， 係啊， 要 防守， 你 要 做好你啲防守嘅， 係啊，係 就嚟有世界盃啦，有好多人唔夠瞓嘅，咁容易有病嘅咯， 可以兩杯到肚，到時又係係咪？即係你唔夠瞓，仲要有啲兩杯到肚，咁又你講緊預示到我個情況會係咁啊， 所以啊， 所以我都要接種翻呢個流感疫苗， 你都 係 快啲打好啦， 係知道知道，醫生、okay. 醫生講嘅説話通常都會聽啦。醫生，不如我哋講多一樣啊，就係咧有啲人話喂，咁如果打係好嘅話，喂打多一兩支得唔得啊？咁樣喂，去到呢一個難目嗰度咧，你嘅睇法係咩啊，醫生？ 而家咧，你知道我哋话打新冠疫苗啊、打咗三针、四针，而家已经系问喂，我可唔可以嚟打第五针啊？我话暂时唔需要住啊，系、嘛？因为有一个概念咧、就系，咦，打咗会唔会系劲啲啊？我多啲子弹啊？其实唔需要嘅、因为亦都有啲咁嘅研究做过、如果你打完一针之后，喺大人嚟讲咧，就算你系年长者啊。又有埋呢個免疫力低嘅，打多一針流感疫苗、都係冇乜特別好處嘅。咁、所以咧就唔需要話補多一針，除咗細嘅小朋友九歲以下未打過流感針，打完一次之後，佢要喺四個禮拜後打第二針，呢個唯一要打嘅啫。以後咧就係、都係每年一針嘅啫。咁、所以咧除非你啊，真係 好驚打針啦、啊、如果通常一針都夠皮嘅， 明白。 但係再提一次，而家係有啲噴鼻式嘅，係、 嗯、 你有得選擇。 哦，係 啦， 係咁啊！希望大家都參考一下醫生嘅意見啦。其實大家最緊要健健康康，亦都咧即係重申多次。冇話貪就好嘅，即係打十針咁樣冇幫助嘅，係啦， 冇錯， 最好就係即係適時做適時嘅嘢，係啦，咁 啊，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李嘉仁醫生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下集咧再請啊李嘉仁醫生咧同我哋多講少少啦。喂，仲有啲究竟關於流感針嘅一啲謬誤啊，或者有啲長期病患嘅一啲朋友仔，我、哦、究竟打唔打好咧？打好唔打好咧？等醫生再講好嘛、 啊？好啊， 唔該曬。 谁人站在炼狱等一途光，谁人就于苦海等一个岸，谁人跪下学习你，原来学习爱上痛楚叹息只重要学悔过，当我继续渴望碰每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全部晒在皮肤，要让皮肤继续去剥落，落到心中可叫灵魂亦再生。用冷的石头作碎几多爱，还用烂了的事怪过几首诗，还在我的面前毒杀几个梦作恶，可以几多黑暗亦会发光，期望再生走配地狱在心中，我仍旧在想阿波罗，仍旧照亮在暗的我。当我继续渴望。一个太阳，请你继续记住每一种黑暗，当一些缺陷晒在前身，一些希冀照在前面，看得见飞跌半月盖着雾霾亦会发光，当得见飞的声音不停发问，能再认识我 来尚有几多个？来用月桂冠冕盛在几阔壑？还用箭与书襟勒几段？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寻日过完万圣节 Halloween 开唔开心呢？今年你嘅装扮又点样呢？嗱，万圣节嘅英文 Halloween 我哋就听得多啦 ，Hallowmas 你又知唔知系咩嚟嘅呢？转头话你知啊！ I end up in crisis. Dealers all this time. I wake up screaming from dreaming. One day I'll watch as you're leaving. Cause you got tired of my scheming. For the last time, it's me. Hi, I'm the problem. It's me. At tea time, everybody agrees. I'll stare directly at the sun, but never in the mirror. It must be exhausting, always rooting for the anti-hero. Sometimes I feel like everybody is sexy, baby, and I'm a monster on the hill. Too big to hang out, slowly lurching toward your favorite city. Pierced through the heart, but never killed. Did you hear my covert narcissism? Might disguise as altruism, like some kind of conscientism. I wake up screaming from dreaming. One day I'll watch as you're leaving, and life will lose all its meaning. Everybody agrees. It's me. 首先问过你知唔知道 Hallowmas 系乜嘢嘢？每年嘅10月31号我哋都叫佢做万圣节 Halloween， 但系原来第二日即系11月1号咧，佢哋叫做 Hallowmas， 系一个宗教节日，即系诸圣节。一般嚟讲都有几个称呼噶，包括有 All Saints Day、All Hallows Day、The Feast of All Saints、The Feast of All Hallows、The Solemnity of All Saints， 另外最后就系 Hallowmas 啦。感觉上就好似我哋中国嘅传统鬼节一样，喺鬼门关闩埋之前就系最多鬼怪走出嚟作恶嘅一晚。咁而诸圣节之前呢，亦都就系 Halloween 嘅来源，万圣节前夜。所以点解会有咁多古灵精怪扮鬼扮马嘅打扮呢？就系因为要迎接11月1号诸圣节 All Saints Day， 又或者系 Hallowmas 嘅来临咯。 唔該曬嘉明啦，咁啊帶翻個節日氣氛啊，萬聖節俾我哋啊！琴日我見到網上社交平台最多人扮都係《周瑞會戰》同埋《鬼滅》啲造型，即係如果日系啲嘅造型嘅話， 所以佢話嗰啲超級英雄系列咧冇曬。 系啊，争啲啊！ 今年唔系 今年兴咩嘅矮人咯，但你缩唔到自己咁细啊嘛， 矮人咁 样，你唯有扮一个平民，即系做翻自己，然后就摆一个矮人嘅 figure 喺膊头嗰度， 都得，都得， 可能 咁咪矮人咯， 都得， 搞掂。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嗱，寻日嘅时间啦，咁啊，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咧就最新有一个 3.5.0 嘅版本，咁啊，主要咧有三个新嘅项目咧，咁啊更新咗嘅，咁首先，咁啊系为同行人士嘅疫苗通行正加入自动检测红黄码的功能，咁用户喺呢个程式储存咗，譬如我咁啦，我储存咗我仔仔嗰个嘅同行人士咧，佢系我同行人士啊嘛，加入我仔仔嗰个疫苗通行证之后咧，程式就会透过网络连线咧就自动检查，咁啊并且咧就将呢个确诊或者喺海外地区抵港同行人士嘅疫苗通行证咧，分别咧就转翻做呢个红码或者黄码，以识别咧较高传染病风险嘅人士。咁啊简单地嚟讲，即系拎住咗啦，佢自己咧可以分別咗一啲某一個界別嘅人啦。咁第二咧就係一個新增嘅按鈕喎，咁啊方便咧就用户申報快速測試陰性嘅結果。嗱呢個緊要啊，因為確診嘅用户啦，咁啊已經接種咗咧最少兩劑新冠疫苗啦，並且就喺第六日以及咧就第七日，咁啊或者連續兩日咧都係快速測試呈陰性結果。咁你知要申報噶嘛？咁你申報嘅時間咧，其實最早就可以喺第七日喺程式啊，用翻呢個程式啊，程式入邊多咗個按钮啊，个按钮就叫做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或康复出院声明嘅按钮，咁啊直接咧就进行一个叫做一键申报，揿个掣，揿个掣申报咗之后咧，咁你嗰个红码咧，原本红色噶嘛，即系边度都唔去得啦， 系， 就变翻到蓝码啦，咁啊方便快捷啦，咁啊亦都唔需要即系好多嘅手续啦，咁嗰个按钮头先好长名嗰个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或康复出院声明就黄色嘅，大大条黄色嘅巴咧就显示嘅。咁啊，第三咧就系安心出行咧就会自动提示用户嘅康复记录啦。咁啊，系咪过期或者失效嘅？咁如果系过期嘅话咧，你会见到你本身咧，即系我哋入新餐厅，跟住你咪变咗个蓝色嘅，嗰个 QR code 嘅。咁个 QR code 咧就会变咗好似灰灰地色，然后上面咧就好似抌咗个印喺度啊。就寫住已過期，有個感嘆號喺度嘅，係啦，咁你就要快啲去執整翻自己嗰、那個安心出行嗰個嘅問題啦。如果唔係咧，你就麻煩啦，即係想去茶餐廳食飯又唔得，想入邊度可能政府嘅圖書館都去唔到啊。咁啊，快啲執整翻自己安心出行啦。 啲所有水上活動、進行戶外工作或者活動嘅市民，亦請留意天氣變化。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明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在本港西南大约200公里左右掠过，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减弱速度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发展，评估到时是不是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华南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9、56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1、64和66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听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喺新界荃湾路啊，荃湾路嘅九龙方向，喺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因为有意外啦，现时咧好多车啊，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附近嘅。荃湾路嘅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附近噶啦。咁啊，跟住报告一啲干线嘅安排。较早前咧，因为受强风影响啦，青屿干线同埋汀九桥咧都有车速限制嘅。 现时咧嗰度嘅车速限制取消噶啦。青屿干线丁九桥车速限制取消。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落去湾仔之路更加多车了，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的龙尾近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海龙尾汇景花园，港岛去九龙就近住隧道入口都多车啲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去九龙去九龙方向沙田入口就回复畅顺噶啦。咁但系大老山隧道嗰边就多车嘅。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嘅龙尾去到浸会大学近住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嘅。将军澳隧道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单车馆。而港岛中区现时江乐道中去金钟方向，近住大会堂交易广场一带多车噶，后少少嘅下角道西行线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一带现时都系多车。九龙方面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就非常之繁忙嘅，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市中心至马场段仲系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约五零遇上一七零。 新时代奋斗者李李姑林静莉，好开心可以同一班奋斗者一起默默针，听到好多得意有趣嘅小故事啊！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君臣、 小梁、 Nami、 Mika、 船仔、 Vicky、 李李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嘅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歌手藤井峰早前出走印度，希望在音乐上面可以得到更加多的元素。今次全新的作品 Grace 火拍住日本电信商，将任何人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道理用音乐唱出来。今次在印度拍摄更加得到大使馆的帮忙，将印度的文化风俗和风采在 MV 上面呈现给大家。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藤井峰 Grac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藤井峰 Grac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做人民警察，即时处理市民的情绪是很重要的。 你哋唔帮我解决呢件事，我哋今日就唔走， 我哋今日就住喺度。 刘先生，你冷静啲，你要相信我哋。 放心啦，你哋一定要相信人民警察。 我哋会尽全力帮你解决，仲会保护你哋嘅人身安全，好唔好？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十一月开局，投资 O2O 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先啦。隔晚美股麻麻地啊吓，道指要跌128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得多，跌114点嘅。总结十月啦，美股情况系点啊？道指咧累计上升咗14%啊，创下1976年一月以来咧最大嘅单日升幅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就成个月升足8%啊，纳指就升3.9%啊。咁啊，港股 ADR 咧指数都向上嘅，咁啊，今日有冇机会高开高收咧？咁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神奇的手指。 正所谓十只手指啊，又长短，每一只手指都有自己独特嘅名称嘅，咁亦都有唔同嘅用途。咁你 系 觉得边只手指你用得最多啊？ 食指，真系用得，因为依家喐手机咧，捏手机都系用食指，即系好多时候都系用食指。唔系，依家用 大拇指， 大拇指用得多，系捏手机都系用。即係舊時咧，我覺得手指功咧，除咗讚人之外啦，即係俾個 like 啊，俾個 good 啊咁樣咧，其實真係冇乜用。 手指功打機好有用，我細個打機大嘅， 打機啊， 係啦，係打機都有用， 係啊， 係喎， 打機呢個實際用途啊。但如果我嚟抒發感情嘅，即係大家都會知，你會用中間嗰隻手指， 我用食指， 用食指抒發感情， 抒發指住嗰人嚟鬧，仲唔係用食指？ 但你指完之後，你仲要開聲啊嘛。但如果你用中間嗰隻手指咧，你就完全就一個態度嘅展示。咁好多人都話啦，咁點解會用中間隻手指咧？咁當然佢有個歷史噶嘛，即係話以前即係有個地方打仗嘅時候，唔知掹射箭，咁跟住咧就話我要廢咗你嘅武功。於是佢就斬咗嗰啲士兵中間隻手指啊嘛，咁另外嗰邊就話我仍然有中間隻手指啊，即係可以射箭，咁啊代表一個態度咁樣咧。咁跟住咧，即係一路流傳落嚟咧，就慢慢演變到，如果你舉高中間隻手指咧，就有一種嘅態度展示出嚟啦。好啦，咁但係除咗個態度之外，究竟舉高中間隻手指有冇實際用途咧？嗱，即係話除咗我展示我對你嘅一種態度。不滿或者一種怒氣之外，咁其實仲有冇一種實際嘅功能嘅咧？ 指下嘢咯， 指下嘢 啦。我真係都仲有啲人見到，可能佢哋即係又冇乜特別忌諱啦。佢哋指嘢指俾我睇嘅時候，都係會用中間隻手指。咁啊冇乜嘢，即係係 friendly 嘅。系啦，你冇 feel 到佢任何有惡意定係點樣？可能喺嗰刻我就會諗啦，其實如果大家用翻隻食指，就好似會舒服啲， 親和啲係咪 啊？係咯，所以你哋戴眼鏡人士啊，有啲人好中意用中間隻手指托眼鏡噶嘛， 係 啦，呢個咧我成日覺得係暗示嚟嘅。即係暗示我俾態度你啊！即係呢個咧，即係如果你真係見緊工啊，又或者對住老細咧，你就盡量戒咗佢啦。 係啊， 呢啲會即係正所謂咩？可能係舉者無心，睇 者有意啊！ 咁就唔係幾好啦。咁講翻中間呢隻手指，咁啊睇咗一個嚟自美國墨西根卡拉馬祖大學， 咁好靚嚟佢 卡拉馬祖大學嘅研究，咁佢就話啦。究竟中間隻手指，如果你舉高之後，有冇另外一種用途咧？除咗表達 邊方面嘅用途啊？呢個係有冇估下？ 好啦，咁同你自身有關， 自身啊， 唔係俾態度人哋啦，係同你自己有關嘅。舉高呢一隻中間隻手指之後， 跟自己有什麼關係？ 我估啊，即可能個情緒抒發會好少少啦，咁啊，即壓力都會少啲，因為好似彷彿 release 咗啲情緒出嚟，係咪？ 心理上嘅，係 咪 心理上， 心理上， 心理上，心理上。 咁小白咧， 真係一個實際上嘅關嘅用途啊。 嗯，實際上嘅用途，即對自己嘅，唔係對人哋嘅啦，對自己嘅。 佢冇乜用途。 阿 O 咧就估係一個自己嘅心理上嘅一種調控啦。 係， 你會估乜嘢？ 头上边嘅一啲嘅小孔，我都系用手指尾或者大部分人手指尾， 嗯， 未必会用到呢只太大只， 嗯， 实际嘅用途 唔系嗰个方向， 唔系嗰个方向添啊， 嗰个方向。咁佢呢度咧，可能真系同生理上有啲关系嘅。咁、话你举高只手指会点样咧？佢话原来你举高中间只手指咧，当你承受痛楚嘅时候，你承受到嘅痛楚感觉。比起你舉高其他手指，係為之多嘅。 哦， 即係話， 即係例如， 佢做咗個實驗係點樣咧？佢就話叫嗰啲測試者將一隻手放入一桶好凍嘅冰水裏邊， 係、 其中一隻手， 嗯， 另一隻手咧就隨意俾佢做出任何手勢， 發現 原來最後舉高中指比其他任何手勢。都可以頂得住呢一個冰水嘅冷度咧，多咗12秒嘅。 哦，哇，咁啊好耐，都刺骨噶嘛冰水。 系啊，咁、即系话，如果你俾个 like， 可能系頂到10秒鐘，但系如果你舉高中間隻手指咧， 22秒 啦。咁即系话呢一個動作啊，動作本身系可以令到我哋承擔更大嘅痛楚。 嗯， 咁呢個就系、但系唔知道究竟系真系呢個手勢令到你喺心理上。舒緩咗，所以你可以做到呢一個忍耐嘅時間耐咗啊？定還是真係原來係一個暗號嚟嘅？你自己，原來咁樣我頂得住。 定還是係即係如果科學啲咁諗嘅，會唔會係每一隻手指佢所牽動嘅神經線系統，原來係有分別嘅？ 嗯， 當佢可能你觸動到，譬如我每一隻手指啦，佢可能連帶身體嘅各方面嘅神經痛感咧，原來佢係可以有唔同承受嗰個嘅壓力嘅。 係啊，嗱呢、個就未有呢方面嘅研究，究竟係咪真係？心理上影響個生理定還是佢本身生理上已經有呢個結構咧，就未知。好咁話唔係，咁如果除咗手勢之外，我唔俾你做手勢， 講得唔得啊？ 講粗口得唔得咧？咁當然呢度佢亦都做埋呢一個講粗口嘅，但係咧就唔係講中文嗰啲啦，因為佢喺外國做就講英文嘅粗口。咁佢咧就有兩個字，一個咧就真係英文字嗰個粗口啦，另一個咧。就係、是、諧音，但係唔係粗口字嚟。咁兩個字都俾呢啲測試者去講，仍然都係咧，即係將佢承受痛楚嘅時候，你講呢兩個字 係 究竟有乜嘢分別？ 哦， 即係一個咧就係諧音啫，一個真係講嗰個字嘅。 應該嗱，我純粹喺呢個學術上嘅話咧、我會估啦，真係嗰個粗口咧。先至令到即係研究嘅對象佢哋嗰個壓力係可以放鬆到， 真係嗰個粗口 係啦。而諧音嗰個咧，可能佢哋講好多次咧，都發覺表示唔到自己心入邊嗰種嘅不滿或者憤怒咁樣嘅。 我都傾向係小白呢一種，我覺得即係呃自己唔可以呃到透嘅，所以都係真 音唔得， 諧音 要講真嗰個。 係啊，你有陣時食嗰啲。即係除非你係魚素人士啊，如果唔係你食嗰啲素嘅午餐肉， 齋燒鵝咁樣啊， 真嗰啲咁爭好遠喎， 爭好遠啦， 就老老實實，即係味道上啊嚇，當然我講 嘅，原來真係講出真嗰個字，就算諧音類近、都冇呢個功效，你要講出真嗰個粗口字咧，你就可以減緩呢一個不適。仲可以大約減低到 10% 添。 哦，咁比我想象之中少、啊。 即係你以為 我諗住起碼3-4% 嘅，唔係3-4-10% 喎。 算啦，即係冇咁多啊，即係講句粗口啫咁樣啊，即係唔應該嘅。 唔應該啊， 唔應該嘅。咁佢就話：咁呢個咧就有啲研究話，點解會講粗口嘅時候，你會對自己呢個承受痛楚嘅能力會強咗咧？ 係咯，點解？ 佢就話可能係因為你講呢啲叫做粗言穢語嘅時候，你不由自主地咧，你就會對呢一啲嘅詞語產生好多負面嘅諗法，即係聯想到你講粗口啊嘛，你會有好多負面嘅嘢喺你嘅腦袋裏邊衍生咗出嚟。 係啊， 咁而呢一啲衍生所出嚟嘅嘢咧。轉移咗你嘅視線，令到你唔集中喺自己嘅痛楚上 邊， 即係叫視線轉移大法咯。你講粗口，諗起啲負面嘅嘢，諗起啲負面嘅嘢，你咪唔會專注喺 痛坐喺上邊，咁、 嗯、 你咪唔會覺得咁痛咯、啊。 呢、這個 theory 咧就正直咧就係解釋咗、嗯，有啲人就話啊，有啲嘅事情我一定要咁樣講嘅，先、 嗯、 至抒發到心入邊嘅嗰個情感。但係唔知點解啊，一定係要咁講㗎。咁、 嗯、 就係因為頭先嗰個 theory 嗰個理論咧、 嗯， 就應該係愛嚟套落去咁用啦。 不過、嗯、即係我相信，除咗一隻有態度嘅手指或者講一啲粗言穢語之外咧，有更加萬千咁多種方法係比較友善啲。而你仍然可以处理到自己的情绪， 例如做运动啦， 就是啦、嗯。 足球射门速度冇一个官方的正式统计，啊，网上面供应最快的速度射门就是前巴西球员朗尼在2006年效力葡萄牙球会史不停期间，在一场比赛曾经踢出话是高达211公里的罚球。不过亦都有人对呢个纪录是存疑的，认为计算不准确。阿健力士世界纪录入面就有一项英格兰顶级联赛最快速射门的纪录，由石州三的球员大卫在1996年对阿仙奴的赛事做出的。不过当其时的时速183公里的射门最后呢是仲未弹出的。另外大家公认最强的罚球专家巴西的名宿罗伯图卡鲁斯在1997年对法国射入经典罚球，啊，这一球望来很快，但是原来时速是138公里的。但是英国媒体曾经指出卡路士的罚球原来他平均的速度是高达时速169公里的，不怪之得叫做炮弹专家了。如果不用脚用拍又怎样呢？拍类的运动例如网球，健力士世界纪录记载了网球发球最高的速度时速是263公里，由澳洲的球手 Samuel 在2012年其中一场的职业网球联赛那里是创下的。不过这个纪录不获得 ATP 的认可。我们又看看另外几位的网球名将先。瑞士天王费德勒最高的发球速度是时速230公里，但是速度来讲在历代球手原来只是排第32。泥地王拿到最高的发球速度是时速217公里，祖高域是时速219公里，梅利是时速227公里的。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千次流浪台地，很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面笑好费心事。OK sure。 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嚟到星期二早上，咁啊，唔知道今日夜晚喺港台电视三十一频道有咩好节目咧？揾阿畅出嚟问一问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七点半钟开始咧，咁啊，靠你推介一下啲节目咯噃。 好啊，咁啊，今晚七点半啊，继续有呢个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咁啊，主持人常林法师咧，今集就请嚟嘉宾就系阿康子妮啊。咁啊，康子妮咧本身系一位妈妈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原来佢大学嗰阵时系读音乐嘅。 哦。 咁啊，佢做咗艺人之后咧，而家转咗做财务顾问，咁啊好多变化嘅。咁啊，今集咧佢同常林法师会倾下佢点解有呢啲变化啦。另外啦，佢亦都想透过佢哋嘅对话咧、对谈咧，等大家明白呢个觉察呢样嘢喺人生路上有啲乜嘢重要性咁话嘅。 哦，哇，都好多哲理，同埋睇到一个人生上面好多唔同嘅转捩点。 嗯，冇错啊。咁啊，今集系上集嚟嘅，下个星期都会有佢下集嘅对谈。咁啊。想关心多啲佢嘅古仔嘅朋友，记得要留意啦 吓。系咁大家留意住啦。八点钟咧，医生与我吓。 系啊，冇错，呢个八点今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咧，咁啊有医学人环节。今集嘅主角咧就系呢个陈志峰教授啊，呢个港大医学院嘅陈志峰教授。咁啊，陈教授本身系一位血液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嚟嘅。咁啊，佢特别咧系会关顾嗰啲小朋友嘅。咁佢咁多年嚟咧，佢就医过好多重症嘅儿童。咁但係原來本身啊，陳教授自己嘅仔咧都有呢個自閉症嘅，都係一個冇辦法根治嘅先天疾病啦。咁作為醫生，佢同時亦都係一位照顧者。咁啊，陳教授咧係點樣去勉勵嗰啲病童嘅家長去面對疾病生死咧？咁啊，佢今集咧就會同大家傾下咧佢嘅心得同埋一路以嚟咧，佢有啲乜嘢睇法嘅？ 咁大家咧就唔好谂住啊，自闭症就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我哋面对佢，解决佢，即系话时话，我见到好多一啲世界上好顶尖嘅人，例如成日破健力士世界纪录啊，我净系讲扭计式咁样，扭计式嗰啲世界冠军咧，原来佢哋本身小朋友嘅时候咧，都系有自闭症嘅。咁问题就系点样去到用一个好似用锁匙咁样啊？每个人都有佢自己一个锁匙，点样开启呢一个人嘅嗰个大门咧？呢个先至关键。咁啊，睇下今日夜晚咧，医生与你会唔会大家睇完之后咧，揾到啲端倪啦吓。阿畅啊，十一点半咧，无极行今次系咪去啲好极地啊？冇人去过、冇拍过嘅地方啊？ 冇错，今集的确系一个极地，都系真系冇人去过嘅。大家知道地图上有呢个地方，但系冇人深入去过嘅。咁系边度咧？咁啊，主持人啊，探险家啊，史提夫巴克沙尔咧，今集带大家入到去阿拉伯地区呢、这个亚曼里边有一个叫做哈杰尔山脉。里面有咧一个未知嘅深谷啊，一个峡谷。咁佢要挑战咧系游绳咧呢个阿拉伯地区最长嘅游绳下降距离。咁、我真系睇过少少片花啦，就话阿主持人咧佢游绳咧游到，因为嗰个距离好长啊，要深入去到嗰个谷底嗰度。咁咧佢有摩擦力噶嘛游绳，磨到咧直情冒烟啊嗰条绳， 闻 到 落 嚟。咁系啦，咁里边咧同埋有好多对人有害嘅动植物嘅嗰、那个谷底嗰度，大家都未知有啲乜嘢嘅，咁今晚咧十一点半一齐去睇下无极行啊！ 系啊，呢、這个节目都睇到我心惊惊啊！我自己都中意行山嘅，我自己都中意啲郊野活动嘅，但系问题就系佢哋去嗰啲冇人去过嗰啲咧，坦白讲。我都唔敢去，我都要黐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同听众观众一齐睇啦吓。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畅，拜拜。 系，唔该晒小白，同埋唔该晒阿畅啊吓。三号强风信号咧现正生效，23度气温咧，相对湿度咧53%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信号会喺今日维持。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强烈热带风暴尼格会喺听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在本港西南大约200公里左右掠过，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减弱速度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尼格的动向和发展，评估到时是不是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上面加入咗 Auto Tune。Adam 话今次声线上咧刻意营造咗一啲比较拆啦同埋 raw 嘅感觉，去配合 Marsoft 做自己呢一个歌曲主题。 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看看真是这个锋芒。 作曲编曲都有 Gu Chen 填词 T-Rex 监制徐浩 Gu Chen 上榜八个星期连升七级，反弹翻嚟龙虎榜嘅第十二位红座星 Marsof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波盛分神骚动音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十一月先嚟打风。当我写紧呢段稿嘅时候，系十月三十一号晚，差唔多十二点。望住屋企细细嘅窗门，外边嘅景色系黑掹掹，但系仍然见到啲树摇晃。听埋喺外边传嚟好大嘅风声，系啊，系打紧风。好多人都话啦，唔系啊嘛，十一月都嚟到仲打风，亦会有人话十一月点解唔可以打风？如果你上网找一下年尾打风，通常都有两大范畴你可以找到。第一，当然是从科学上解释为什么年尾会打风。现今科学昌明，任何自然现象其实都可以用科学角度解答。另一个方向当然是从堪舆学。不同的人就会说年尾打风代表这样或者代表那样。所以我觉得好奇怪，科学解释只是得一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每个人就有自己那一样，真是信不信由你。无论用科学方法或者其他角度，到底有多少人年头已经预测到年尾会打风？每次打风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最直接反应就是会唔会挂八号风球？使唔使翻工先？多一日假期，而且突然觉得需要朋友喺身边，数目必定系三个。喺打电话翻屋企问下屋企情况之前，会先打电话揾到呢三个朋友先。如果打唔成风，等阵先要解释一下乜嘢叫做打唔成风。大多数人认为一号或者三号风球就是打不成风，其实个风在这里才会挂起风球，为什么一号和三号风球不算是打得成风？如果个风打不成，应该连一号都挂不起，所以只可以说这个风离我们比较远，而不是打不成。在我们的共识里面，何为一个打得成的风，是到底我们用不用翻工。所以对于一众打风仍然要翻工的人来讲，任何风都是打不成。如果真是打不成，要找一个解释，天文台就算给多少科学数据大家看，风力有几大，路线是怎样，都不会看，只会说这些是力场的问题，所以个风打不成，或者将它弹走了。如果在科幻电影出现这些情节，你会说有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现实世界的自己就会说这些是真的。 无论乜嘢时候打风，对于我嚟讲都系一样，都系咁喺屋企细细嘅窗望住外面摇晃嘅树，听住时大时细嘅风声，望住屋企四面墙，但系始终揾唔到边度有力场，所以唔好谂咁多，做好防风措施仲好咧。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流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风，长夜彷徨，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长夜抱拥。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风，长夜抱拥。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长夜抱拥。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抱拥。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承认咧，有阵时喺同屋企人食饭嘅时候咧，把口都会同个仔讲咧，就话啊，你专心啲食饭啦，食饭唔好挂住饮水啊，又唔好同我讲你想饮汽水啊，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不过咧，有阵时咧，我系真系。我本身都好中意飲汽水嘅，咁而家特別出多咗嗰啲無糖嗰啲咧，咁、我有問過營養師，營養師就話係啊，佢話無糖，佢真係無糖㗎，咁佢唔可以呃你㗎，佢話唔肥，佢真係唔肥，佢又唔可以呃你㗎咁樣。咁於是乎咧，我真係多咗咧喺屋企人食飯嘅時候咧，靜靜地入廚房 飲兩啖。 咁係咪買一支大嘅？ 偷偷摸摸喎， 咁係咪買一支大嘅嚟飲？ 唔係啊，反而咧我而家多咗咧買嗰啲細細好細罐嗰啲生啤酒，我唔知道幾多 ml， 唔知百五 ml 定唔知幾多 ml 嗰啲咧。咁啊，开一罐啦，静静地开，仲有一个雪柜嘅条罅咁样，伸只手入去。 点解搞到自己咁咧？ 因为唔想有一个坏嘅榜样。但系自己系想心人作。 咁应该直头戒咗佢啊嘛！你唔想做一个坏嘅榜样，直头戒咗佢。 所以咧，今日咧，我就谂到一个办法。我就将汽水 fusion 咗入去个饭菜入边、哦。有阵时都会啦，譬如你有听过可乐鸡翼咁样啦。 我啱咗个系，莫非就系传闻之中嘅可乐鸡翼？ 冇错。我將可樂雞翼咧就稍微調整一下，就變咗做呢個可樂炒飯。 哇！ 可樂炒飯啊，少見啊！ 可樂炒飯， 可樂炒飯咧， 係咯，語文奇 長。可樂炒飯真係我自己都覺得嘅相當之味道可口、啊。 我真係見過有啲人咧係用汽水撈飯，我就見過嘅。即係一碗飯啦， 係啊， 咁又唔係撈湯喎，又唔係撈茶喎， 我未見過喎， 倒汽水落去跟住， 莫非係施主你本人？ 唔係，我真係見過有人係咁樣食、哦，即係我都好拗頭嘅，係、真係好拗頭。咁所以話 茶泡飯我都聽過啫， 就係啦，即係話撈茶或者撈湯我都見過，撈、 啊、 汽水即係好奇怪啦。咁點樣炒飯呢、 好啦，呢、這個呢炒飯當然你需要嘅材料就非常之簡單啦、準備定呢就汽水，咁梗係黑色嘅汽水就較為理想啦。咁另外呢我自己亦都會準備定啲雞蛋。雞蛋你要準備定兩隻，兩隻都應該足夠，除非你好鍾意食雞蛋啦、好啦，咁開頭嘅做法呢就攞個 pan 啦，攞個 pan 倒啲油落去，咁啲唔係撈撈佢，咁啲油呢就開始熱啦，跟住你就放啲油落去，放啲鹽落去啦，咁鹽都係視乎個人嘅啫，我自己都鍾意落一細羹嘅鹽，其實都已經足夠㗎啦。喺呢個時候你咧就已經可以放一隻嘅雞蛋，放雞蛋嘅時候喺個油喺個 pan 面上面咧就慢慢煮，其實有少少似煮荷包蛋，咁啊整太陽蛋嘅時候咧，好啦，整完之後再煎埋另外嗰邊，即係務求兩邊咧都係有一種好似望落去實心嘅感覺，咁但係又唔需要話煎到佢入邊全熟嘅，咁入邊咧有翻啲溏心，其實都 OK 嘅，咁你就將呢一個嘅兩邊都煎過嘅荷包蛋咧，就將佢剪剪剪剪剪，或者切到佢四方形一大嚿咁樣嘅，咁可能大概係半 cm 乘半 cm 就已經一嚿，咁你都想像得到，其實佢都切咗幾多嚿出嚟㗎啦。好啦，然之後咧，你就放喺嗰個 pan 上面嘅時候啦，即係放翻嗰個已經煎好咗嘅荷包蛋喺個 pan 上面，跟住你就將嗰個可樂咧就倒落去啦。咁可樂你如果你買一罐嘅，咁你咪倒曬落去咯，慢慢倒啦，咁樣唔係啲氣啊拱曬出嚟，跟住就再落啲老抽。然後就再落蠔油，跟住再落多少少生抽啦。我自己亦都中意加啲白胡椒入去嘅。咁你就發覺嗰個色水咧已經好濃烈啦、跟住你都可以咧就連埋嗰、那個所有嘢咧就一齊再煮佢，即係中火煮，咁你發覺咧嗰、那個佢啲油咧，佢啲油同埋嗰啲豉油啊啲醬料就慢慢收緊水。咁收咗其實你已經聞到嗰陣嘅香味。 喂，我講到嚟呢度，我即刻喺度諗。究竟个汽水味仲有几多呢？嗱，呢个系你借咗个汽水个甜定还是系点？因为你都落其他调味料都落得多、 啊。其实咧，汽水嗰个甜同埋汽水嗰个香咧，都仲可以留喺呢度入边嘅。好啦，跟住你咧就一路再煮嘅时候，你发觉都已经本身咪有啲鸡蛋嘅，嗰啲鸡蛋其实已经煮到咧就一嚿嚿咧，好似啡啡地、黑黑地咁嘅颜色噶。喺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将你准备咗嗰个米饭咧，就倒落去嗰个 pan 嗰度。你一路煮嘅时候咧，煮到佢点为之得咧，就好似收晒水同埋干身。因为睇之前都仲有啲结结地噶嘛，你就煮到佢收晒水同埋干身，咁你发成碗饭就冇之前咁黑噶啦。相反咧，佢就已经开始有啲明亮嘅感觉。一路炒嗰个饭啊，好啦，炒到咁上嘅时候咧，佢都已经完全干身晒嘅时候咧，我就建议大家可以试下咧，就再准备定另外一只鸡蛋，因为头先系两只鸡蛋嘛。第二隻雞蛋就可以而家用啦。第二隻雞蛋咧就係你喺嗰個飯嘅中間嘅位置咧，騰少少空間出嚟、好似可能當佢一個圓形啦。你就將嗰隻生雞蛋咧就抌落去嗰個嘅圓形嘅位置，跟住咧就可以熄火噶啦，就冚蓋，係啦，大概可能兩分鐘至三分鐘，咁你就已經可以咧將呢個雞蛋咧打開個蓋，你就發覺咦佢都好香口咯，同埋仲有啲溏心嘅感覺噶嘛。喺呢個時候咧，你又再將佢再撈多一轉，熄個火再撈多一轉。咁你就有啲好香嘅雞蛋咧，繼續黐喺嗰個嘅米飯上面，然後呢一個嘅可樂炒飯咧就完成咗，食落去真係好食嘅， 好難想像啊！即要自己試一次先得， 唔好自己試， 係 小白試， 交俾我，我每一次炒完之後翻嚟咧， 所有食材根本唔會整得好食嘅、哦。 但系小白讲个好好食，咁即系所以你搞就好啲啦。我同你咧就 我就等食先， 系啦，咁样配好啲，试试佢。 可乐炒饭写低，必整俾大家食嘅先。 我的享乐时代。 咁咪講少少嘢先啦，咁就係話嗰個而家睇嗰個電視劇咧，好多時候，譬如外國啊，或者唔同嘅地方咧，好中意叫做重啟啊嘛，再拍一次。咁但係重啟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嘅就係、是、套戲未出嚟，啲人已經批評咗先嘅，即係好睇定唔好睇。咁我成日都話咯，佢重啟你都未拍，或者你都未睇到個成品，你點知佢係好過以前咧，定還是衰過之前咧？冇人知噶嘛。等你睇咗先咧，我就睇咗先咧。但系而家好中意咧，就系话未睇哦，佢重拍，呢、這个卡士啊，唔好睇嘅，又或者我见到几张相啦，冇以前咁好，就即刻批评咗。我话点解唔睇完你先至去讲咧？ 嗱，所以头先小白嗰啲饭，我食过先可以讲啊，我唔食过，我唔知啊。同埋我自己又做唔到个效果出嚟，所以你要炒咗我之后咧食，等于你嗰啲剧啊，唔可以未睇先判。 因为最近咧都喺即系譬如我睇一啲日剧咧，都有两套啊，系叫做重启啊嘛，再拍一次啊嘛，两套都系咁样嘅，未出嘅之前就闹你，冇以前咁好嘅，冇以前咁好嘅，咁但系出咗之后就即刻唔收，即刻收声，因为真系好过以前。 系边两套啊？ 唔可以话好过以前，一套咪就系欺诈猎人，一套蒙面超人 Black 咯。咁因为佢直头系唔同风格，咁你又唔可以捞埋。 同样都檐下呢一类嘅，如果重拍又多数都系闹多嘅，应该。 嗱，咁唔知啊嘛，拍咗先，睇埋你先至可以有一个比较啊嘛。又或者可能系纯粹系攞咗一个意念，后边啲嘢完全改晒，你都唔知噶嘛。咁所以唔可以用一个。即係你未睇你就落咗一個判斷，我就唔好，咁睇咗先啦。 而家都多元宇宙嘅世界啦， 好怕聽到呢啲嘢。好啦，咁另外有一樣嘢想講講啊，咁我哋嘅同事啊林慧啊芭比咧，咁因為可能近排大家都會聽到佢少咗有 live 啦，或者而家淨係交一啲嘅一啲環節翻嚟啦。咁啊呢個禮拜開始可能環節都未必會有住啦。點解咧？因為阿芭比林慧咧，咁佢就話佢自己跌親啊，咁所以咧。嚟緊都未必可以翻到嚟電台住啊！咁當然啦，身體健康係最重要的。 咁梗係啦， 咁如果係咁啊，等佢好好休息一下先。咁所以咧，佢就會暫時離開晨光嘅團隊啦。咁大家應該送上一份祝福就 OK 啦。 希望佢身體健康， 呢、這個最緊要啊！特別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其實身體健康先至係我哋最需要去注重嘅東西。 自從戴口罩開始咧。我想全世界的人都觉得身体健康真是无价。 咁啊，所以大家会听到啊，侯家明啦、嘉明啦，都帮我哋做好多唔同嘅 set 文啦。咁啊，往后时间都会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 工作留俾我哋做，休息下先。 等我哋辛苦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精神，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